晨咧，时间嚟到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如常都有白权浩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啦，一齐喺星期四嘅早上，2022年嘅1月6日咧，咁啊起身啦，咁啊今日希望大家都系精精神神嘅，去到咧就尽快完成自己嘅工作，咁啊而家。其中一樣最重要的就是當然要做好自己的防疫措施啦。看新聞、聽新聞，有時候都會發覺，哇！出面的情況好像都令人哋有啲擔心咁啊，唔需要過分擔心嘅。最緊要咧就係做好自己先，做好自己的份內事。咁啊，個個都係咁諗嘅話咧，咁啊幫到一個嘅大忙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在我哋身边仍然有好多人咧，去到互相支持嘅呢样嘢好紧要，即系我撑下你，你又撑下我，其实都唔系太复杂嘅咋，互相去到帮忙咧，好多嘅难关都可以咧就系解决到嘅。最紧要咧就系面对住重大挑战嘅时候，大家就唔好成日存有一个嘅私心，抗疫又好。或者你自己嘅工作都好，甚至乎睇翻好多嗰啲成功嘅人士，佢哋能够创业一个嘅集团，建立自己嘅企业同埋品牌，完全都唔系话纯粹一个人嘅功劳，身边总系有好多人咧去到帮忙，屋企人嘅支持啦，屋企人嘅体谅啦，可能员工嘅付出啦，喺大家身后边都有一班又一班咧非常之精英嘅朋友，愿意付出嘅人。去到做后援才可以成功。今日当你发觉啊成功只差一步的时候，你望一望身边这一步是不是就是因为差身边的每一个人呢？ 打不死，日后成为奇人留低传奇。 山险地战地，挨多少枪炮一样未放弃。Oh yeah， 除非终于试过胜利，让我真的打不死，一口成为奇人留底传奇。世界会看见那后援是你。 出面十八度的气温，相对湿度百分之九十。一首歌来自柏豪的后援。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从前有个犹太国王，有一日他在皇宫里面叫了个工匠过来，就跟他说了，麻烦你帮我做一只戒指，并且在上面刻一句说话，我希望这句说话能够在我获得胜利的时候提醒我，亦都在我绝望的时候可以救助到我。接到国王的这个命令之后，个工匠整了一只很漂亮的戒指，但是就想不到要刻一句什么的说话。于是个工匠就去找所罗门王子帮手，所罗门王子就建议在这戒指上面刻上，这一切都将会过去。所罗门王子解释说，当国王获得胜利的时候，只要看到这句说话，他就会收起骄傲之心，当他陷入绝望的时候，整个人亦都会豁然开朗。不知道你觉得这句说话有没有智慧呢？这一切都将会过去。人生之中，无论荣辱、得失、权贵、财富，其实都一切会过去。 坐下西铁无啦啦，隔离嗰个伯伯问我读完书未？我话已经读完，都成年纪。佢话啊，咁几好啊！我从来都未闻过书卷味，旧时穷到要食树皮。1929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他说家阵的后生都晒鬼气，成日嫌三嫌四，仲要嫌啲嘢食唔够好味，有日要打仗就知死。讲讲下个爸爸问我下个站去到边，我话去到柯士甸。我再问他屋企住在哪，他说我屋企住在柴湾，要在南昌转站。 吓，过咗了。 他说不紧要啊，去到红磡出去兜个弯，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反正今天都不太累。飘到哪里就哪里，今朝有酒今朝醉，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忘掉今天几多岁，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总要 乘风归去。就今宵醉，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忘掉今天几多岁。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有天总要乘风归去。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月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月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有个小朋友问他自己的妈妈，他说到了，哎，阿妈阿妈，如果我今次考试考到好的成绩，入到头三名，我想要一部新的游戏机啊，可唔可以啊？细路仔想玩，妈妈就梗系知道啦。妈妈听完呢个小朋友所讲之后，佢谂咗一谂，佢就话到啦：仔啊仔，如果你想要一部游戏机或者一个新嘅游戏带，其实你同我讲，我几时都可以卖俾你，唔一定要等到考试之后噶。至于你考试嘅成绩，其实不是给我的，其实是给回你自己的。妈妈跟着下去就继续说了，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而不是跟人家讨价还价的筹码。爸爸妈妈有能力的，我们在能力范围之内什么都会给你，但是我们给不到的就是学历和能力。虽然你的智商，可能生出来有人会说定了的了，但是学习的情绪、学习的气氛，有没有心机学习、学到多少，其实都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的。妈妈又继续说到，所以你千祈不要成日想着做每一件事都是很辛苦，选择一些舒服的方法，千祈不要因为觉得很苦恼放弃努力。有些人可能天生出来爸爸妈妈给了一些更加好的环境，他有些可能会充满着挑战的，但是不变的就是原来每一个的父母他们所的言行举止本身都已经是身教。无论贫富悬殊，无论大家的环境是怎样不一样，做父母的都是以身作则，好好地教导自己的子女，在他们的成长过程里面对他们的个性、心态、发展起了一个很大的关系。

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三十一，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全民动起来时段。 一月三号起，晚晚七点半， 星期一 超清足球小将， 星期二 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 星期三 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星期四 残奥启示录， 星期五 出奇好玩。 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年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小朋友续写故事，究竟会有啲乜嘢嘅天马行空谂法呢？ 我要鼓起勇气话俾老师听重要嘅笔试，同埋承认我上次系讲大话嘅。 今个星期嘅小嘉宾有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嘅优异奖得主陈贝彤小朋友。 究竟贝彤会点样将故事续写落去呢？咁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康康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柔和的音乐的同一时间告诉你，现在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神光第一线，我是白元浩，人称小白就是我了。十九度的气温，好了，早晨啊 Barbie 林慧。 早晨啊，人称小白的白元浩。 是啊，你是人称 Barbie 的林慧啊。 是啊，其实我真的想说呢，我呢成日都即是有时在电台的时候呢，啲宣传声带啊，或者是以前介绍自己的时候呢，我就讲晒两个名啦。咁跟住呢，我其实成日都觉得好似讲緊两个人咁，即是 Barbie 林慧，即是好似两个人咁样。 是啊， 可以分裂一下自己。 是啊，我都觉得是啊，有阵时好似精神分裂咁样搞到自己。你同普通人倾偈，你唔会话你好啊，我叫咩名咁样讲几下个名噶嘛？ 系通常都讲一个咧，一系讲中文，一系讲英文啦。但系咧，我哋喺呢度介绍嘅时候咧，就成日都会讲两个名啦。咁于是我就觉得，好啊，间唔中可以做下讲英文，间唔中可以做下讲中文咁。 咁啊，梗系啦。所以我哋都希望即系做咁多嘢，听众啊记住我哋啦。我系白元浩小白，我系白元浩小白咁咯。 系啊，我 又 讲 多 咗 几次。 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白元浩，我今朝早咧想同你研究一下咧，到底我同你咧属唔属于初老啊？ 吓，哇，神早流啦，你讲啲咁惊吓嘅嘢。 其实唔惊吓噶，有时要接受现实咯。因为咧，当我琴日睇到呢个报道嘅时候咧，我自己第一时间嘅反思咧，我就系觉得。无论自己嘅心态系唔系初老都好啦，其实都冇所谓嘅。咁话说咧，我就见到有一个报道咧，就研究就话咧，原来咧天气转嘅时候咧，就可以形容一下自己，或者可以睇下自己嘅心态上咧，同埋嗰个实质嘅生态，即系个生理需要啊。所以嗰、那个保暖啊，又或者系着衫啊，同埋对于冬天嘅嗰个体感嘅回应咧，就可以知道自己属唔属于初老啦。 咁有啲咩？ 你有冇成日听到咧？人哋会话啦，哎呀，点解天气咁冻啊？佢仲着得咁少衫啊？又或者系话，点解佢可以着短裤啊？着迷你裙啊？咁样嘅说话咧？ 有啊，我成日听添啊，最近。系啊， 我以前咧都成日听啲长辈会咁样讲嘅。 系啊，讲真呢啲长 辈就会提醒我啦。 系啊，系啊，讲呢啲都系长辈嚟噶。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就系其中一个咧，初老嘅标准。因为原来咧，当你个人咧觉得自己注重保暖多啲，定还是系注重嗰个外观多啲咧？嗱，如果你系好似我妈以前成日讲一句说话，叫做抵冷贪烧伤啊，你有冇听过？ 冇听过。 咩嚟嘅？ 系啊， 广东 如果咧，你依然系可以好抵得冷咁样去，譬如着一啲好少嘅衫啊，或者着好薄嘅衫啊，甚至乎咧，你知有啲朋友仔都系噶嘛，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喺外国翻嚟咧，即系唔系好怕冻嗰啲咧，冬天咧就算几冻都好咧，都系着一件短袖衫啊，又唔使点样着厚嘅外套啊嗰一类嘅人咧，原来呢一个都系年轻嘅象征嚟嘅。 系咪啊？外国有暖气啫，所以冬天先着短袖衫。 我都覺得係，所以我都唔知點解，即係呢一個咁樣嘅第一點就會係關於呢一樣嘢啦。咁同埋咧，佢話咧，總之越著得多衫，或者越覺得自己需要著得多衫，嗱，未必係真係凍嘅喎，只係純粹係心態上覺得自己要著厚啲，或者著多幾件衫咁樣啦。原來呢一個咧都屬於係即係年紀嘅象徵啦，心態上嘅年紀象徵啦。 你呢個真係啱喎，因為我真係覺得咧，你越著得衫多咧，你就越覺得自己需要著更加多嘅衫。即系好少人咧就会觉得，例如而家十九度，我着一件衫其实都够啦，系好少人会咁样谂嘅，大家都会觉得你着多件衫啦。我哋喺节目成日都提住啦，咁当然我哋系唔想啲人冷亲啦。咁但系可能有啲人嘅身体佢本身就系觉得，嗰种即系而家呢个气温唔系叫做冻嘅，系叫做凉少少嘅。咁我身体想俾自己身体好好地适应唔同嘅温度嘅。因为我都有听有听过有啲咧朋友即系话过，其实如果你十几度都已经着好多衫嘅话咧，你个身体会慢慢开始唔识得调节自己嘅体温噶啦。夏天佢唔识散热啊，冬天佢唔识得咧就即系可能燃烧多啲去到帮自己保住体暖啊。咁我又覺得佢又唔係冇道理喎，係咪？ 所以即係大家都要有時調節下咯，又唔好著得太多。因為咧，我媽以前成日都係咁講噶，就話咧，如果你十九度已經著咁厚嘅衫嘅時候，咁如果到你九度嘅時候點算啊？ 係啦，係啦，係啦。 都要諗一諗呢樣嘢嚇，即係係咪應該要喺屋企計下啲裝備先？如果啲裝備即係如果最盡嘅裝備就係最凍嘅時候先好著咁，跟住一層一層咁樣減落去。 我尋日晏晝咧喺廣播道附近啦，即係日頭都好猛烈嘅時候咧，咁我就咁啱廣播道行過，見到有個人可能嗰陣時我自己目測啦，我自己體感咧，我都覺得都廿幾度噶啦，因為咁猛太陽，佢都係著住件羽絨噶。 啊，咁所以就即係都要衡量一下啦，有時嚇，因為即係再之後嗰個禮拜，如果再凍啲嘅時候咧，咁就哎呀，即係係咪著兩件羽絨咧？ 係咯，可以著咩咧？咁樣即係要諗下呢啲。 係啊，嗱，頭先講咗係體感温度啦，第二樣嘢咧，我都有少少留意到隨住年紀增長咧，我自己係有呢個變化嘅，就係話咧，只係飲熱飲，唔準飲凍嘢。嗱，呢個我哋即係我成日做中醫環節，成個大學嘅時候，即係中醫都鼓勵大家飲熱嘢啦。但係咧，嗱呢一個咧又係一個心態上嘅問題啦，唔係因為你自己中意或者個喜好咧，或者口味啦想飲熱嘢，而係佢話咧有一啲人係真係嘅喎，好養生嘅，即係一天氣涼咗嘅時候咧，就永遠會帶住個熱水壺喺身啦，或者甚至乎係天氣涼唔涼嘅時候咧，都中意帶住個熱水壺喺身啦，甚至乎咧。会有时即系中意咧，得闲就出去嗌杯热饮咧，就暖下手啊，咁样嘅。然之后咧，开始就唔止系冬天嘅时候啦，连夏天咧都会中意咧，即系嗌杯热饮啊。然之后你会 feel 到佢咧，就系好中意慢慢饮啊，好似好养生，好中意品尝个饮品嗰种状态咧。原来咧都属于初老现象。 咁坐喺度中意慢活炭热咖啡嗰啲人，系咪算唔算咧？ 佢又冇讲呢个习惯，不过我觉得如果中意叹嘅话，应该唔关事嘅，应该享受啫。 系啦，嗱，我哋就似系嗰啲咧，明明已经有啲粗鲁，但系不断为自己揾藉口嘅人啊，话俾你听。 我想话咧，呢个都唔绝啊，你知唔知咧？下一点先绝啊。佢话咧，嗱，不过呢个我觉得男士可能会少啲有嘅。佢就系话咧，如果你随身带住 hand cream 啊，或者系一啲 cream 嘅人咧，都属于系粗鲁。 哎呀，其实我有噶， 你有啊？ 我有噶，因为我只手咧成日都好干啊。咁所以如果我就好怕咧，突然间洗完手之后干得滞咧，咁住我就哎算啦，补翻少少 cream， 我有噶呢样嘢，弊家伙啦。 哎呀，我估你唔到，我谂住你呢一个实唔中添。 我反而呢个中咗啊？点解啊？ 我想话咧，我自己咧都系有少少受打击，因为咧我以前从来咁多年咧我都唔戴 hand cream 嘅，但系今年冬天咧我就失鸡无神咧走去买咗支 hand cream 戴喺手袋，跟住我就意识到，哎呀，我真系踏入咗初老啦！ 哎呀，恭喜你啊！我哋互相恭喜啦吓， 我哋恭喜晒，好开心啊！其实可以变老系一种幸福嚟， 系啊，可以感觉得到人生唔同嘅阶段啊嘛，我哋 系啊嗱，不过讲真啦，就算系唔系真系初老都好啦，其实咧头先嗰几个状态同埋嗰几个象征咧，都系表示住你识得关心自己嘅身体需要，同埋识得自己爱惜自己身体啦。无论系护肤啦，定还是系对自己养生，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 啱啊，识保养嘅话，后生都可以识保养啊，系咪？ 冇错啦，冇错，可以将自己心态变得初老啲，咁你个危机意识咪强啲咯。 咁又啱听，好啦，咁就转头见啦吓，我哋一阵间再倾， 阵间见， 拜拜。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正是分外着目光，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倒播，沉跪于耳朵回荡，播出戏找娱乐忘我，而却怎也不投入凝望，想 6:48，我哋一首歌曲系濕下蒙蒙嘅童年。出面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3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啦噃。而家出面室外温系19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你好， 早晨 Papi，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啊！ 新的一年呢，大家一定就会在想紧，到底嚟紧应该要买啲新衫、新鞋、新物的时候咧，啊，买啲咩颜色啊、咩款式比较好咧？嗬， 系啊，同埋我谂咧，而家大家有个谂法咧，都系应该冬季都有限。 嗯，我都相信系 啦。 冇錯，係咪已經係即係冬天嘅尾巴咧？定還是係已經係春天嘅開頭咧？咁樣我覺得都冇所謂，因為都可能係重疊嘅。簡單嚟講咧，就係話我哋都唔需要再買啲太厚嘅冬天嘅衣服啦。咁樣，譬如我自己為例咧，可能見到好多 winter sale 咧，其實我都會覺得。啊，买咗但系都唔知几时着得到啦，然后个衣柜又窄窄地咁，所以都系不如咧就准备买啲薄身衫，咁就可能去到新年啦，农历新年嘅时候都可以着得到啊嘛。咁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啦，2022啊，究竟呢个春夏嘅时装咧有啲咩趋势啦？ 好啊，我都好想知道啊。 系啊，我哋可能讲我谂应该都够时间，亦可以讲到咧，究竟春夏啦嚟紧2022春装五个嘅大趋势啦，咁样。先讲第一个绿博，我唔知 Barbie 会唔会走呢个风格咧，我自己咧就有啲打咩嘅，其实呢个风格。 系咩咧？ 系啦，就系、是、咧性感啊。 哦，我唔会啦。 系咪啊？ 我唔会啦。 填啊嘛，我呢啲帽咧，不如就收埋。 我好收敛啊，而家。 系咪樽晒领嗰啲系咪？ 咁又未至于，不过一定唔会性感咯。 我自己都系，即系我自己知自己事啦，即系点搞都着唔到性感嗰个味道出嚟。咁、但系如果你都想跟下咧，2022嗰个春夏嘅潮流嘅话咧，都可以试下咧有啲性感嘅小放送啊。咁嗰啲性感啦，当然就唔系话哇，即、就、系、是、你要着到好。即系咩都俾人睇嗰种啦，我觉得呢一种就变咗系唔靓噶啦，我觉得性感都系要靓噶嘛，其实系，例如我哋可以着啲乜嘢咧咁，譬如啲短裙仔啦，可以出翻场啦，啲迷你裙啦，短裙仔啦，短裤啦，露下脚啦，如果你有本钱露下双腿嘅话啦，咁就可以露下脚啦咁。另外有啲款式咧，其实我觉得冬天都开始有一啲嘅， 系， 大家唔怕冻嘅时候都可以着嘅，就系、是、咧一啲咧所谓我哋叫做有啲窿啊。即系挖空嘅衣服啊， 系， 其实系啲咩嚟咧？就系、是、话，譬如你会见到成件衫佢一个 piece 咁样先算啦。可能你会发觉咧，就系、是、喺膊头位嗰度，佢会穿好似穿咗个窿啦。咁但系当然佢系一个 well finish， 你唔好话搲烂件衫嘅穿窿啦。 人哋款嚟嘅， 款嚟嘅。咁佢譬如系膊头嗰、那个，佢做咗一个穿窿咁样嘅一个 design。有啲夸张啲咧，譬如如果真系睇啲 fashion show 嘅时候咧，其实佢哋个窿会系咩咧？陶瓷位咯。可能是 心口啦，即系唔会走光嘅、 啊，由 心口落到去肚脐嗰个位置啦，或者系譬如一边嘅腰间嘅位置啦，再夸啲嘅可能会露少啲马甲线啦。如果大家有做下 gym 啊，真系想 show 下条马甲线嘅话咧，咁你可以着一啲咧呢啲所谓啲开窿嘅款式啦，咁、又好 trendy 啊嘛，我自己会觉得 系。 系啦，睇下夠唔夠膽，甚至乎咧有一啲咧，你話仲係暖暖地，可能你都要著外套嘅，嗰、那個小性感咧，可能就係喺啲 fashion show 嗰度都會有見到噶啦，就係、是、一啲嘅 bra top 啦，佢再襯一啲嘅外套啦，或者係啲 crop 嘅衫 ，crop 嘅衫係咩意思咧？佢係好短身嘅，短到就係點咧？佢真係可能係緊緊 cover 咗，即係我哋嘅胸部啦。如果女士嚟計，就係緊緊 cover 咗你嘅胸部，然後腰嗰啲位置咧係。真系冇衫嘅，系开嘅、性感嘅，开放出嚟嘅咁样，然后下边你可以衬一条短裤、一件 crop 嘅小上衣，然后衬一啲短裤咁样，其实着出嚟我觉得都几健康嘅性感嚟噶，都系，睇下大家够唔够胆着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睇下够唔够胆咧，就系、是、我觉得又冇乜所谓嘅，纯粹一个颜色嘅取向嚟嘅啫。咁咧就 系 绿色啦。嚟緊咧呢一個嘅2022嘅春夏咧，好多大品牌咧都推出咗咧好多綠色系列嘅衫嘅，係啦，咁呢個潮流應該都會繼續蔓延落去。同埋咧，點解會係綠色咧？好多品牌咧，佢哋嘅即係創作總監咧都會話，其實係想延續咧一個環保永續嘅一個概念啊。所以咧佢哋就會將綠色咧擺在好多設計嘅元素嗰度。系啦，好多單品咧，佢哋都係做咗綠色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亦都可以係咪即係響應一下呢一個嘅環保嘅概念啊咁樣啦。好啦，如果你話綠色，我覺得小意思啦，咁我完全接受到喎、啊，咁樣，咁可能咧跟住呢個 trend 咧就可以挑戰一下呢個底線啦。 係咩咧？ 就是那些閃片衫啊， 哦， 是啦，是啲 party feel 嘅衫啦，咁样， 即系登台衫系嘛，我哋俗称嘅， 系啦，好多人一见到嗰啲咧，好閃片咧，就喂你登台啊，咁样啦， 系啊，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玩 bling bling 咧，玩啲閃片衫咧，玩得高嘅话咧，都唔会有嗰种太过浮夸华丽嘅感觉嘅， 只要唔系由头到脚都系， 系啊，甚至乎你可以将佢变成咗一个日间咧，一个几 party feel 嘅一个 trend 嚟嘅，其实系。我谂咧，点解好多时装品牌会推出呢啲閃片衫咧？就系、是、我谂系因为嗰个疫情，其实仲系大家喺个疫情嗰个阴霾入边啊。 係大家都好期待咧，究竟幾時我哋真係可以出去 enjoy， 真係完全可以去 enjoy 一個 party。我諗世界各地其實都會有不同的限制啦，可能會有要戴口罩啦，可能會有人數的限制啦，場地的限制啦，時間的限制。我諗大家都好期待咧，就係話我哋真係一個 100% 甚至乎 100% 呢個 party feel 嘅感覺。 嗯， 如果未係完全我哋去到嘅話，仍然有啲限制咧，我哋可能喺服裝上面啦，去搭救啦叫做。 嗯， 着多啲 party feel 嘅衫啦，閃嘅衫，譬如銀啊、紙啊。红色的甚至乎都是，咁上面可能做啲闪啦 ，shiny 嘅元素咧，闪亮嘅元素，都是今年咧春夏嘅 trend 嚟噶， 系都正喎、啊，真系。 系、啊，咁我觉得唔紧要啦。当你咧其实越嚟越多人去接受呢啲 trend 嘅时候咧，越嚟越多人着咧，你就觉得冇乜嘢噶啦。 即系有人陪咧，你就自己觉得唔好咁怪啦。如果自己得一个去尝试嘅时候咧，你就好惊会哇会唔会太过多嘅目光望住我咧？ 系啊，所以我觉得有阵时嗰个潮流就系话，究竟咧你系一个先驱者，定还是你做一啲 followers？ 我觉得都冇紧要嘅。如果你话我听完之后我系大胆，我真系去试嘅，你会觉得车条街都咪有人着，我着先咯咁。 咁你就变先驱啦，嗯， 都型噶。然后你带动到多啲人去 follow 你，咁我觉得去做 followers 亦都冇问题啊。有阵时你都可以 followers 得嚟，我觉得都可以有自己嘅风格嘅， 系 唔好照 copy 照抄人哋嘅款式。其实 followers 都可以系型嘅咁样。 嗯，同意啊。 好啦，再讲埋最后两个元素啦，有一个咧就啱晒我啦。我即喺度咧，喺度睇完嗰五个 trend 之后，我觉得我拣唔拣到我自己咧咁。头先嗰三个咧都未必系我杯茶嚟嘅，bling bling 我 OK 嘅，闪我 OK 嘅咁啊。咁但系咧，即系我再啱 feel 啲咧，就啲 A line cut 啦。 嗯， 原来咧就系嗰啲六十年代嘅 A line cutting 咧，就会咧有一个嘅大回归啦。 系 系啊，其实六十年代咧都有好多即系女士咧，佢哋会行出嚟咧，去譬如争取，女士，我哋可唔可以着短啲啊？ 嗯、 我哋唔使一定要即系一啲好束薄嘅衫啊，咁样。佢哋好多好多呢一啲嘅谂法噶、 嗯。 其实咧 ，A line 嘅短裙咧，都系喺嗰阵时咧就应运而生啦，喺嗰阵时就开始兴起啦，咁样。我自己真系好中意嘅，譬如系啲无论系长袖好啦，公主袖啦，背心都好啦， 嗯、 都可以咧嗰、那个身上面咧，其实身嗰个 cutting 咧都可以做一啲 A line。及膝嘅 cutting， 嗯， 系啦，咁然后你配唔同嘅袖款啊、领款嘅话咧，件衫完全咧嗰个设计上面咧都可以有唔同嘅睇法啦。 嗯， 咁你话 A line cut， 其实我觉得就系话，你可以衬 boot 啦，而家可以衬长 boot、短 boot 都仲得啦。去热啲嘅时候咧，其实你衬袜仔啊，衬啲嘅尖头鞋啊。都有翻嗰個懷舊咧，少少 retro 嘅味道咧，絕對係我杯茶嚟嘅。如果呢一種著法就會係 正啊，尤其是咧，即係好似阿海呢一種咧瘦瘦嘅女士咧，其實襯呢一種都顯到身形嘅優點出嚟噶。 係啊，我哋呢啲咧可以洗衫扮身形啊， 著 呢啲 A line cut 真係㗎。即係我覺得咧，著呢啲 A line cut 咧，其實就我自己會覺得carry 得幾好嘅咁樣。 嗯， 豐滿嘅女士有豐滿女士嘅著法嘅啫，我覺得。假如你話我係豐滿女士，我唔係好著到呢啲咧版型啲嘅 A line cut 嘅，咁咧呢一、這個第五個風格咧，我覺得都可能啱嘅。 嗯， 我自己都 OK 嘅呢一個，就係嗰啲飄逸嘅長版嘅衫啦。 哇，又係興翻呢啲啊！哎呀， 係啊，飄逸長版啊，少少啲波希米亞 feel 啦。 係咯，好似興來興去都係呢啲喎。 係咁噶啦，然後佢上面再擺啲唔同嘅元素咯，唔同嘅設計咯，咁樣。咁、長到點咧？真係要去到咧腳眼嗰啲位置， 嗯， 先做到嗰種飄逸嘅感覺。六十年代我哋讲到啦，头先讲嗰啲都未至于好迷你嘅，譬如头先讲啲 A line cut 咧，可能都系去到膝头哥位置左右啦，咁样。其实咧，我哋推落去嗰个潮流咧，都继续会有啲好流畅啦，好飘逸啲长版嘅，可能系啲连身裙啦、半截裙啦，或者系啲长裤啊咁样啦，都系 OK 嘅。 系、 咁点先做到呢个飘逸嘅感觉啦？其实布料就好紧要啦。 嗯， 当然你唔可以揀啲好硬板、好挺身嘅布料啦，可能都系啲比较柔软啲啦、沙啲嘅感觉啦、最新啲嘅布料啦，或者系啲色丁嘅布料啦，都可以做到呢一种咧长版得嚟。虽然我哋话有少少复古，但系我都系觉得咧好有现代感，同埋可以几帅气，我哋叫做即系几型格嘅风格嚟噶。 系、明白 啦、 大家可以即系不妨都开始着眼搜罗下呢一啲心头好啦。 系啊，农历新年都好快到啦，已经一月头啦，咁啊即系二月一号就过年噶啦嘛，所以我觉得咧准备定系差唔多噶啦。 啱啊，啱啊，咁啊希望着得靓时又可以潮，咁啊最好啦。 冇错，冇错。 今次就唔该晒阿海， 下次再倾，拜拜。

出嘅时间7:08，咁啊出边19度嘅气温，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月豪啦，白月豪小白同埋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嘅，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先同我哋望一望出边嘅交通情况先啦。 好啊，就继续同大家讲啦。由于受强制检测行动啦，九龙塘嘅达之路啊，去旺角方向介乎创新中心至到德雅中学一段啦，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九龙塘嘅达之路去旺角方向介乎创新中心至到德雅中学对出一段嘅唯一行车线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时间尚早啦，咁所以一带都仲未有挤塞嘅。咁另外啦，咁啊较早前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嘅运动场道去洗衣街方向介乎花园街至到通菜街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长咗啲啊，排到过晒电话机楼噶啦，去到香港单车馆。而路面方面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除咗即系交通要提一提大家啦，不厌其烦，而家即系嗰啲嘅防疫措施都要大家做翻足少少啦吓。咁迎接咧就系呢啲嘅挑战嘅时候咧，咁如果大家唔齐心啊，各自为政的话就很难打得赢这个细菌。 你说得对啊小白，我经常都认为齐心事成这四个字真的没错的。 是时候又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很同心合力完成一件事的时候了。 是啊，总之大家就尽量啦，少啲有呢个社交嘅活动啦，尽量留喺屋企啊。希望呢两个礼拜之后咧就天晴，雨过之后天晴。 系啦，咁啊食肆嘅朋友咧，咁啊都知道大家辛苦噶啦。 系啊，辛苦啊。 系啊，呢段时间又搵少咗好多钱啦，咁啊期望今次嘅措施真系有效，咁啊然后即系农历年嘅时候可以搵翻嚟咯。 系啊，希望快啲冇事啦。咁啊讲开呢样嘢咧，我就想同你讨论一样嘢。 系咩事咧？ 咧1月1号开始，城巴有两条巴士线啦，88R 同埋61R 咧，1月1号起咧唔收现金，只系行电子支付。 系啊，即系嗰啲八达通啊，或者有啲 PayWave 啊，即系电子支付系统咁样。 信用卡某啲， 即系佢连埋嗰部机咧都已经收，即系收现金嗰部机啊，佢都已经收埋咗啦。 系啦，咁啊净系得呢啲嘅电子支付平台咯。咁啊嗰条两条线咧就系佢就系屋苑开出嘅，61R 咧就系沙田第一城开去蓝田嘅，88R 咧就系沙田第一城开去中环嘅。咁即系由屋苑开出嘅巴士线咯，就唔系弥敦道嗰啲啊大澳嗰啲地方。咁但系咧都去引起网民嘅热烈讨论啊。咁你认为点啊，小白？ 我自己觉得咧，都系大势所趋嚟嘅。咁但系如果由呢两条线开始，系咪即系冇话特别边条线开始啦？但系由好多嘅小嘅线路开始嘅话咧，亦都系要话俾我哋知。即係時代真係改變緊， 係啊， 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我哋見到有啲地方，其實啲人已經係唔會再帶錢出街㗎啦， 係啊， 佢電話又可以俾曬錢，咁呢個又係一個事實嚟嘅。咁我哋係咪仲係諗住唔進步咧？咁當然啦，又唔係話即係用錢就代表唔進步嘅。不過有陣時啲習慣我哋都要因應住呢個潮流嘅。咁如果你話可能試咗呢兩條線，如果係反應好嘅，咁而家社會都有啲討論嘅聲音啦。反應好嘅，咁可能連埋一啲主要嘅線路咧， 都 會 開始 係啦，都開始諗呢一樣嘢啦。咁都唔出奇嘅。咁大家都明白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 係啊，我成日咧諗翻起以前咧廣東歌嘅歌詞咧，真係好有意思。变幻原是永恒， 系啊，呢句真系经典。 其实以前好多歌嘅歌词咧，令到你可以发人心醒啊，因为我好中意听歌啦。咁你知我啦，都系听翻以前嗰啲80年代啊、70年代嘅歌。其实佢啲歌词全部都好有意义嘅。咁你问我，你话啲人又因为我睇到啲网上讨论啦，如果电话冇电，咁唔使搭巴士啦；冇带手机又唔使搭巴士啦；啊，冇八达通又唔使搭巴士啊。咁但系我心谂，咁你冇带钱都搭唔到巴士噶。 系啊。其实是的，我啱啱都想讲。 你都要讲翻呢几样嘢，冇带你冇带巴士，你冇带钱啊，就冇带巴士。 况且而家你电话攞一个啦，可能你电话加埋银包攞一个啦，咁而家你咪变咗系电话就加一个可能充电装置咁样咯，系咯。咁同埋而家好多巴士上面都有得充电噶嘛。 系啊。冇错，系啊，巴士上有得充电啊。咁同埋，我相信而家每一位，就算哥哥、哥哥、姐姐啲长者，佢都会揸住个八达通啊，唔需要登记任何嘢嘅话，咁其实都方便嘅。就唔好拗翻啊！点解冇呢样，冇得搭咁样？我就好赞成小白你咁讲。其实时代要进步，真系好多嘢都要变咯。 系啊， 系咪你唔变嘅话唔得噶？ 净系讲我自己啦，我自己如果去街市买餸，唔好讲搭车啦，去街市买餸，如果有得用嗰啲电子支付系统咧，我都会用，因为真系你发觉，特别而家抗疫嘅时间， 系啊，抗疫时间唔使点啲银。 止 啊，真係乾淨好多喎、啊！我都有俾咗錢啊，跟住可能張卡都到冇曬錢啦、嗯，我又即刻可以用電子支付，自己又增值 喎。係啊，冇錯。 咁啊，係真係，我覺得係方便咯。 係啊，咁所以其實，大家試下將習慣改變都冇辦法啦，人嘅習慣啫嘛，將你習慣改一改咯。 係咯，咁啊，令到大家可以更加舒服，亦都可以即係可能幫到抗疫咧，唔使掂咁多，即係大家交流到嘅錢咁樣。 冇錯，我都認同嘅。 好，咁啊，今日講住咁多先，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問問啦 ，O 出邊嘅情況，早晨啊 O。 喂，早晨啊，小霸，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今日見唔見到太陽白白出嚟啊？ 今日未見到，只不過都有啲彩霞喎。今日天氣啊，或者天色嚟啊，就比琴日好好多嘅。咁啊，藍天白雲都見得到，不過咧太陽就俾啲雲遮住咗，反而咧就泛起咧一片片嘅彩霞，都幾靚嘅。咁近排啲雲都好爭勝啦，即係見大家要齊心抗疫咧，個天空都俾翻啲嘢大家睇下啦，可以打下卡啊，影下相啊，起碼社交平台咧，即係唔係淨係得話。啊，幾時幾時嘅管制啊？幾時幾時嘅停夜市啊？嗰啲新聞起碼都仲有啲人影下個天空啊，咁啊，即係發放啲正能量啦、啊。咁頭先阿 Didi 講話用廣東歌啊，變幻原是永恆、 啊， 我用呢個啦，即係強大先可以撐過去啦、啊。咁樣香港人大家一齊強大啲啊，我哋一定可以越過呢個疫情嘅咁樣。咁因為其实老实讲，我自己今日都有少少觉得啊，又嚟啊咁样，即系我唔知小白有冇一种咁嘅感觉啊吓。 有啊， 系啊， 所有香港人都系有咁嘅感觉噶啦。咁啊，点解又嚟噶？咁啊，之前已经搞咗好耐，搞咗几年噶咯，突然之间又话变种又剩，咁又要再夜晚冇得出去食饭，咁唔系话大家即系嗰个心态好容易令到我哋攰啊。 系啊，我都真系确系有非常非常有同感，所以唯有用一种即系相对轻松嘅声线啦，同埋咧望下天空啦，即系辽阔啲啦，令到自己嘅思绪都啊 open mind 啲啊舒服啲，即系唔好净系睇住现在要 focus 嗰14日嘅一啲限制啊，我哋睇将来啊，希望14日过去了咧，就可以有除口罩相見啊，等嘅一啲事發生啦、啊，咁樣 係啦，好似頭先所講啊，希望食肆喺農曆年嘅時候可以做多啲生意，盆滿缽滿。 係啊，真係嗰啲健身室啊，戲院啊， 美容院啊， 撐過去啊，加油啊，俾心機。好，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哥。 好，唔該曬啊 O。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嘅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概23度，初時吹微風，漸轉吹和緩至到清勁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涼。而家1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7%，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4，低水平至到咧就係中級度嘅水平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新年快乐啊 ，Jerry， 新年快乐啊，咁啊，再一次啊，祝大家就新年啊，最紧要开开心心啦。 嗯，冇错，同埋希望咧，样样嘢都可以飙升啦，包括埋嗰啲嘅销售额啊、带货额啊，或者样样嘢嘅利润啦，做生意嘅朋友最紧要呢啲啦。 又讲带货系嘛？ 系啊，我哋就希望收听率节节上升啦。 升，梗系要升啦，即系我估会升啩。 系，一定会。喂 ，Jerry 啊，你上次就讲到话咧，其实直播带货都有窍门噶、哦，讲嚟听下先，咩东东嚟噶？ 其实咧，我用窍门呢两个字咧，有少少误导嘅。 呢个销售技巧嚟噶、 哦。唔好以为听完我讲完之后咧，哇 ，Jerry 教我，我识鬼咩？如果我识，我去咗带货啦。 嗯，咁到底系讲紧咩窍门 咧？首先，直播带货呢样嘢咧，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先。 嗯， 其实直播带货系靠咩噶？ 系靠咩咧？ 靠把口咯， 靠把口， 靠把口咯。嗱，唔一定嘅。你如果系真真正正系一个偶像到咧万人迷嚟嘅， 嗯， 啊，咁我哋香港近年都有唔少嘅万人迷啦。 系啊， 嗱，你如果用万人迷嗰一班朋友做指标咧，其实就错误咗噶啦。 嗯嗯嗯， 因为万人迷系寥寥可数嘅。 嗯哼， 啊，挂名万人迷，挂名系即系巨星啦。咁佢哋真係一举手一投足，真係打过黑黐，你都会帮佢买包药㗎啦嘛。 係啊， 係咪？咁所以你唔能夠用嗰個做一個 general 整體嘅指標咯。 係。 啊，因為首先我同你唔係，對唔住啊，講埋你添。我同你唔係巨星啊嘛，我同你唔係萬人迷啊嘛。 嗯。 咁但係係咪代表我哋唔可以做直播帶貨呢樣嘢咧？ 又唔係啊！你上次話素人都得咯。 係啦，咁好，所以咧，我哋冇一個既定嘅指標，就話嗱，你跟住呢條路去行去做咧，你就買到嘢㗎。其實冇嘅，咁唔通我話你唔係偶像，你就帶唔到貨咩？唔係噶嘛。 嗯 啊，因為我哋個市場咁大，啊觀眾群咧，佢哋嗰個興趣、佢哋關心嘅嘢、佢哋中意嘅都好多嘅。係有啲人啊，我中意聽 Barbie 唱歌嘅、哦。 嗯， 咁可能你喺你咁個直播帶貨環節嗰度，你唱下歌，你吸引到好多粉絲入嚟嘅時候，咁你咪自然有機會會賣到多啲嘢咯。 嗯。 系嘛？咁如果譬如阿 Jerry 系靠把口揾食嘅，咁如果有人中意听我讲嘢嘅，咁可能我讲啲分享啊，讲啲古仔啊，或者我讲到啲嘢惟妙惟肖啊，好生动啊，咁可能你又会买到嘢嘅噃。 嗯，系啊。 咁好啦，咁好啦，嗱，咁你话咁喂，靠样靠外表得唔得啊？靓仔靓女咁样系咪都买到嘢噶？理论上得嘅，咁、首先你真系要好靓咯， 要睇几个钟，然之后不断咁愿意，哇，好啊，好啊，好啊， 系啦、 啊， 或者你又要靓得嚟，好有观众缘咯， 系 嘛，即系如果你靓得嚟嘅，我总言之，其实观众缘啲嘢冇得解释噶，就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噶啦， 系啊， 咁但系变咗咁但系我成日都好衰咁样讲嘅，我话靓人真系，我话其实靓人咧真系周街都系噶。 嗯， 即系靓嘅人真系好多噶，咁但系你会靓到一个点去吸引到令到人哋可以喺个银包度掹钱出嚟买嗰件佢自己唔认识嘅嘢，咁呢样嘢系另外一门艺术嚟噶咯。咁所以我上一集有提过三个好肉酸嘅字啦，照妖镜啦，咁唔好讲到个咁差啦。其实本身我哋讲到尾都好，除咗撇除咗你系阿万人迷之外啦你要去賣嘢，最緊要你要識得講嘢咯。 嗯， 咁其實咩為之識得講嘢咧？首先唔好諗住講啲乜嘢先，首先你要肯講嘢咯。係啊，其實我哋自己做緊喺個電台度講緊嘢，我相對我同你都會覺得唔係十分困難啦、啊。但係如果但係我而家同你都喺度對答緊啫喎。我要開部 cam 喺度對影住你，你要一個人喺度講個半鐘頭嘢，我唔知道你會唔會覺得吃力咯。我相信好多人都會覺得吃力咯。 係，而且可能仲有好多即時嘅提問啊，或者反應要去答嘅喎。 係啦，咁變咗，如果你覺得，如果你同我都覺得有少少吃力嘅時候，其實係唔係真係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到直播大課呢一樣嘢咧？ 絕對唔係啦。 係啦，咁唔係話真係開部 cam， 我唔知你啊 ，Barbie， 可能你即系你有呢个天赋，你识得讲嘢啦。我以前都系讲紧好多年前啦。 嗯， 我成日对住块镜练讲嘢噶。 系。 我企喺块镜面前，我有一年嘅时间咧，我每一日对住块镜，自己自言自语讲一个钟头嘢噶。 嗯嗯。 因为我嗰阵时做 sales 咯。 就要练习呢个销售技巧啦。 唔系，我净唔识讲嘢，唔识笑，唔识成噶，咩都、即系一见到人咧，就好似。即係 freeze 咗咁樣，好似俾人哋點穴咁樣㗎。 嗯， 即係又怕醜啊，又各樣啦。係。咁所以即係其實係所謂嘅竅門，其實你首先要做嗰樣嘢，你要自己去練咯。 嗯。 咁呢個係第一個竅門咯。咁第二個竅門就係咧，要睇下如果係反而咧，我又頭先有上一集就提過啦，話好多素人去做呢樣嘢都好成功。其實你知點解個原因喺我眼中睇個原因係乜嘢咧？ 係咩咧？ 是因为他们没有包袱啊。 哦、 即是我即是一买你就 nothing to lose 的，我一买我觉得很有兴致的，我没有任何因素要考虑的。 嗯。 哇，有人给$500我叫我讲个零两个钟头嘢，哇正啊。 嗯。 无端端坐在这里 up 下都有钱喎。咁你会反而你会好雀跃咯。 咁係。 咁但係哪边厢呢，如果你係有一个某一个固定嘅职业，特别係你係做entertainment 嘅，做 artist 嘅。 即出名嘅人啦、 啊。或者个艺人啦、啊。你好似喺我係一个艺人嚟㗎喎，我做呢样嘢得唔得㗎，啱唔啱㗎，会唔会影响我个形象㗎、跟住就再讲头先我諗嗰啲会唔会真係影响咗我嗰个价值㗎。咁你当你有好多呢啲咁嘅考虑嘅时候呢，我就真係好又系老土时间啦。 即係你都未成功，就何來擔心失敗呢？係嘛？咁咧當然啦，即係所謂嗰個叫做包袱嘅嘢咧，就唔係話我三言兩語可以去改變你嘅思想噶嘛。 嗯， 係嘛？即係你問我啫嘛 ，Jerry， 你肯唔肯做直播大鑊？我肯，我點解唔肯啊？ 嗯。 係嘛？我點解唔肯啊？我就係一個 job 嚟嘅啫嘛。但係如果當我係一個有些少明星，係嘛？人哋哎呀喂，嗰、那個 Jerry， 我識佢，佢唱歌噶嘛，係咪啊？喂，而家等佢大播喎。即係如果當你去好介懷人哋嘅啲 comment 嘅時候咧，咁、其實呢樣嘢就會首先就已經幫自己咧，就叫你自己幫自己落咗閘咯。 係係啊係啊， 係嘛？咁即係其實我都係嗰句啦，冇嘢嘅呢啲，你中意做咪做，唔中意做咪唔做咯。咁但係你話喺一個世界嘅大環境、世界嘅大生態，呢一樣嘢唔係一樣好破格嘅嘢嚟嘅啦，已經係、一樣喺其他嘅地區，特別喺我喺中國大陸，已經係一樣好成。熟嘅嘢啊，咁其实我会觉得呢样嘢其实都系训练你去讲嘢啫。如果分分钟仲有钱嘅话，咁但系当然啦，你话你唔做，咁亦都唔系话你唔系一样一定要做嘅嘢啦。不过你话你问起喂直播带货嘅嘢，如果第一个窍门嘅，反而除咗你系要识得去表达自己之外，其实系要你自己个心态上嘅问题咯。 系，其实都系嘅，即系如果你放得开嘅话，无论你系有几咁知名嘅人士，都唔使担心个偶像包袱嘅。 有一个有信心嘅人咧，其实系唔会俾佢自己。即係有信心嘅人咧，就唔會有一個所謂嘅包袱，即係呢個係好籠統嘅說法啦。 係唔存在直情。 係啊，唔存在。你對自己有信心嘅話，我梗係做乜我都 OK 噶啦。咁、我叫你打關鬥，你唔識打關鬥，你梗係唔會打關鬥啦。我叫你講嘢啫。係 啊。 咁但係如果你唔係一個健談嘅人，喂，但係其實唔係啊，我識得有唔係健談嘅人都去做直播帶貨，都有好成績啊。點解啊？其实最主要唔系话一定系你健谈与否啊，系问题系你当你坐喺个镜头面前嘅时候，你可以用你嘅眼神、用你嘅表情、用你嘅肢体嘅语言去同佢嗰个镜头睇紧嘅观众去互动啊嘛。 嗯， 唔系一定要个个中意听你讲嘢噶，你能够做到啲表现出嚟人哋中意嘅，一样系会有一个成绩噶咯。 系呢、这个我都好同意嘅。 咁但係當然啦，其實你問我簡單啲嘅講，咁你做經理人係咪一定要人俾啲 artist 帶貨啊？唔係，但係如果有錢嘅，咁點解你唔係自己去謀下出路呢？其實講到尾，唔好諗住直播帶貨純粹係一個揾錢 only 嘅渠道囉。直播帶貨其實亦都可以將你去 build 嗰個人氣啊 ，build 你嗰個 career， 因為呢樣嘢係好正經嘅嘢嚟㗎嘛。 係啊，甚至乎可以將你咧滲透去唔同年齡層嘅市場添啊。 係啊，我絕對認同啊，所以即係唔好將呢樣嘢講到好似，我喺其他範疇揾唔到食，我咪去直播帶貨，絕對 唔 係 啊， 係調翻轉係有機會係一個助力，係一個推手嚟嘅添，可以幫你嘅 career 去到。我贊成你頭先嘅講法㗎。 嗯，係啊，下一次咧，我反而係想問你另外一樣嘢，係關於啲植入式嘅帶貨嘅，再傾啊。唔该 ，Jerry。 唔该晒 ，Thank you。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出面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8%。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咁啊，通常咧计划咧都赶不到咧呢个预期嘅咁样。咁我都啱啱收到个 WhatsApp 啦，就系话嗰个香港单车节咧。 哦，系啊，系啊，系啊， 玩啊，系啊。咁啊，我自己早两日都仲将自己嘅战车抹过一次添。 嗯， 即系 你原本都系参加噶嘛， 啊、 因为呢、這 个跟住又谂住踩翻两转热下身咁样，咁放心，即系踩咗个单车会喺身体嗰度展现出嚟嘅，会有翻啲线条嘅。不过个重点就系、是，唉，又冇得玩啦。因为今次咧，其实香港单车节咧，即系好有心机搞嘅，讲紧就系、是、去呢个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嗰度咧，可以有机会踩到啦。咁、其实嗰个都系几好风景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即系 都几食风啊，其实。那個位置，即係如果坐單車選手嚟講，我覺得嗰個位置都會幾食，幾有挑戰力。 我特登睇上網睇咗阿前香港單車手阿仇多明咧，因為佢 launch 呢個 event 嘅時候，佢自己實景踩過一次嘛。咁個頭嗰度就戴咗個 GoPro， 跟住就帶你嗰啲普通單車手嗱，佢又一路聲音導航話俾你聽，啊踩到邊度咧，你就要轉波段啦。如果唔係，你又未必夠力踩啦。邊度邊度咧，你就要 幾好喎，咁 低少少個身，跟住咧有擋風，即係啲風亦對頭風 明啊明啊 好勁咧。 所以唔係話除咗係即係增勝者之外咧， 啊、 一般嘅參加者、 普通參與者、 普通參與者、 單車愛好者， 啊、都唔係諗住贏噶啦。但係聽完之後咧，你學到嘢， 係啊， 同埋你可以咧有啲位嘅時候，你發覺啊，佢哋啲選手都係咁樣做嘅、 啊， 你自己做完咧，你都覺得。唔错，几满意自己咁 啊！但系依家都系即系学习之中啦，就未有机会实践啊！咁睇下疫情迟啲过去咧，咁、希望都可以复办翻啦。 系啊， 其实我知道好多大型嘅香港嘅体坛赛事可能都会有机会受到影响啦。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唔同嘅消息嘅公布啦。咁啊，大家同心抗疫啊吓！多啲用酒精搓翻手啦，加个口罩戴翻好啦。呢啲都系咧， 冇人想做嘅，冇人想 cancel 嘅。不过如果真系面对住疫情嘅话，咁我哋梗系以即系大家嘅健康行先啦。 冇错， 系咪？ 今日是一月六日星期四，农历十二月初四，适宜破屋如是物取。 啊，昨日稍微好啲，今日咁快又变成咁？ 唔使咁紧张嘅，今日忌嫁娶、开市、安葬， 真系冇乜心机啊！ 开心啲啦！都是国际扁豆日啊！ 我会尝试不同的食物，不会养成偏食的习惯。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昨日新增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主要是输入个案。另外，当局话有5宗初步确诊个案，分别同确诊空姐母亲同望月楼群组有关。卫生防护中心发现，住在屯门并在北角翻工的确诊测量师，同确诊空姐的病毒基因排序一致，并追查到他同空姐的妈妈在上个月底同时在天后哥顿道绿田园餐厅小厨食饭。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调查之后相信，当时可能发生传播，但是亦都是即是暂时未有源头不明的个案。被列为受限区域的铜锣湾天后庙道41号翠联阁完成强检行动，大约135名居民接受检测，无发现阳性个案。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40户，4户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被列为受限区域的九龙塘又一村达之路落景楼完成强检行动，大约60名居民接受检测，无发现阳性个案。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20户，一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入境处话，一名新冠病毒初步确诊患者曾经到访港岛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换证中心今日暂停服务，听日会恢复公共服务。已经预约的市民可以选择在稍后日子前往那个换证中心，或者前往其余8间换领中心办理换证手续，无需重新预约。另外，港岛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上个月30号下午5点至6点期间，曾经身处那个换证中心的人士需要接受病毒检测。澳洲边境部门拒绝塞尔维亚网球手祖高域入境，当局发出的声明表示，祖高域未能提供合适的证明符合入境条件，因此取消他的入境签证，他将会被扣留或者需要离境。澳洲总理莫里森说，规定就是规定，尤其是涉及国家边界的议题。 澳洲传媒报道，做高域的团队错误申请一款需要出示医疗证明的签证。做高域一直未有交代自己是不是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他早前说已经获得澳洲网球公开赛的赛会批出医学豁免，预计做高域的代表律师将会挑战澳洲当局的决定。澳洲网球公开赛将会在今个月中举行，赛会原先规定所有参赛的选手要先接种疫苗才可以参赛，但是祖高域就获赛会批出医学豁免，赛会的决定是备受外界批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封路嘅位置啦。喺九龙塘嘅达之路，因为有强制检测嘅行动，达之路去旺角方向介乎创新中心同埋德雅中学之间，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九龙塘嘅达之路去旺角方向介乎创新中心同埋德雅中学之间，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咁喺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因为有道路工程的关系，而家一带都是车多，就是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因为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惠里道，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00岁了 要打针，去喝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位男歌手继续担当吸血猎人。 无论有意心死，不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心不放笑，为你的坚持难以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 追风以吸血鬼爱情故事作为背景的专辑，来到最后派的这首歌都是延续着这段不被世人所接受的爱情。无论几多岁几多年，都决定为对方坚持，至死不渝。 谁话我已经死，不 感权利爱你。 作曲唐善行，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何炳顺。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冯允谦《生不逢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候不早啊 ，MC 张天赋，快啲清洁顶安全帽，然后过嚟开工。不过记得唔好用清洁溶剂去清洁顶安全帽。 无理经理，我都知道时候不早，咁即系要用咩嚟清洁顶安全帽？ 新人真系新人，思芬你教佢。 咪就系用番碱水同湿布清洁咯。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佩戴合适安全帽，保护头颅好发宝。Hello， 大家好，我系 MC 张天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七点三十八分，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89%。 咁啊，睇到咧呢个 Omicron 扩散啦，咁啊万事禁堂食啊两周，咁呢个系报纸嘅头版嚟嘅。咁睇到好多咧大型嘅活动咧都取消或者延期啦。咁啊头先我都有讲啦，抹定架单车谂住踩啦，唉冇得玩啦吓，咁啊冇得踩呢个港珠澳大桥，我自己都心都碎咗啦。咁啊呢个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咧都有机会取消咁样，咁更加多嗰啲演唱会啊，嗰啲又唔逐一去讲啦。咁啊，两大主题乐园咧，亦都暂停开放啦吓。咁啊，好似都又翻去最严谨嘅时期啦吓。大家在抗疫嘅道路上边，我哋又要抖擞翻精神啦，又要多啲搓手啦，即系买翻两盒口罩旁身啊，跟住要入定啲货啦。 厨艺又开始要进修啦。 系啊， 佢又出动啦，佢抗疫厨神 系列又出动。喂，小白，你今次可以同佢联手，因为咧我听你享乐时代咧，其实成日你都会分享一啲你过往学习做日本餐嘅一啲经验啦，咁都系一啲简单啲嘅一啲煮烹调方法嚟嘅，但系都有好食嘅空间，或者 系啊，有啲复杂嘅费事讲啦， 即系你唔使话喂买只龙虾翻嚟先放料，跟住又整， 系啊， 喂嗰啲真系搞好耐噶嘛。譬如你，我最记得你上次 唔通开咪教人切张红咩？ 系啊，你譬如上次话喺超级市场买咗啲叫做烤鸡串翻嚟，点样再整得美味一啲？ 系、哦、啊系啊系啊， 我就觉得咧呢啲系一啲抗疫嘅好好嘅食谱啦，咁样即系将佢咧平平凡凡点样 add value， 跟住起码你喺屋企嘅时候，大家唔使下下都食咁多外卖啊！外卖咧都唔系太环保，大家都知道。除非你话带个盒去，但系有几多人真系咁样做啊？今次咁入香港，咁最多你醒目嘅就话啊，唔使俾餐具我啦。咁其实已经系功德无量咗噶啦，大家觉得系咪先？咁你买到翻屋企，唉，跟住扒两啖。你又未必会食晒，因为你觉得个感觉好似凄凄楚楚、冷冷清清咁样，食几啖咁样，跟住又可能又会浪费食物，咁所以不如自己喺屋企煮啦。 外卖咧，始终会唔系最热嘅时候俾你食噶。呢、這个我觉得咧系一个对即系食物品尝美食嘅时候一个最唔好嘅地方嚟嘅，即系佢都即系厨师都好俾心机煮啦，你亦都好想食啦。但系就系因为运送嘅过程，你点都会冻咗少少。有啲食物咧，你即系譬如嗰啲咩酿豆腐咁样，呢、這个豆腐入边暖嘅，唔系热嘅。咁你梗系食豆腐，梗 系争啲啦。即系譬如煎三宝，梗系热辣辣咁样。 系咯， 即系有阵有一层油咁样，你食嘅时候， 系啊，食开嘅时候，哇，好热啦，好热啦，咁先好食噶嘛。 系啊，咁调翻转你嗰啲刺身都要冻食噶，即系你都要新鲜食噶嘛。即系嗰啲寿司咧，如果你嗌外卖咧，其实你都有啲惊嘅，因为你唔知佢运送途中或者佢要等几耐，喂，佢太多单，跟住等太耐先出，跟住又成大半个钟或者一个钟先送到你屋企，咁。你都会真系惊啦， 同埋疫情咧一严重翻咧，你唔想去医院噶嘛？其实、因为你觉得会去医院会搞好耐，同埋会唔会啊？即系因此而有其他 病菌啦、啊、 病菌等等成成咧。咁、你尽量呢段时间就好好保持自己身心灵健康啦。呢、這个就系不争噶啦。 你相唔相信今晚系劲多人出街食饭呢？捉住食饭嘅尾巴， 我信啊！ 我都做咗37年香港人啦，我点会唔知道所有香港人谂啲乜嘢？ 咁你会唔会啊？ 你是不是香港的一般的思路？ 我本人会是因为觉得今天晚上 太多人了，所以我是不会去的。 你不会 是啦、嗯、 我现在都还在想。 你见我今天找给你的题目都是零售餐饮股表现迂回，有些网购股昨天已经升了 12%。我今天正想问我就是是不是啲网购股即刻会升 上去啦？昨天已经 即刻攀升、 哦， 系啊！等阿司仪出消息之前已经先炒定啦，系咪先？ 好啊，好啊！ 股民叻啫，系 啊。 咁、 啊、 但系即系大家都真系要同心抗疫啦，又系用翻呢几个嘅词语。咁啊，会唔会入定货咧？两位拍档去超级市场吓？ 又未必会，未必会，嗯、因为如果我谂嚟紧，即系佢最少而家都14日啦。咁、嗯、你譬如如果你谂翻都会翻屋企煮餸嘅，咁我谂我都系会去街市买咯，系、嗯、啦。 不过有睇嗰啲报章咧。就讲翻啊，因为街市有啲档贩，佢哋都担心个疫情影响啊，咁佢哋变咗入货又唔敢入太多， 又紧张啲， 系啦，又紧张啲。跟住呢啲心态，即系佢访问咗呢啲咁嘅说话啦，相反嘅说话之后咧，咁一般嘅市民又会担心咯。诶、嗯，喂，街市入货入少咗、啊。咁咪即係多人買，即係 又搶 手 咗， 又搶高咗、啊， 可能一斤蝦舊時80蚊，依家變咗120蚊咯。 咪但係從之前嗰個經歷咧，我都覺得大家唔需要咁 即係為要盲目搶。 即係你諗下嗰陣時搶廁紙搶到成間房都係，咁佢到而家用曬未啊？ 你要你咪落去超級市場買咯。 即 係 唔 係 話盲目搶，只不過即係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即係呢個都係突如其來嘅一啲措施。我自己咧就4日出街食，2日就喺屋企煮，有一日就去人哋屋企食，或者翻翻屋企食， 有几好喎、 啊。系啦， 你啲 plan 都 翻翻，即系我意思系翻翻去咩啊？翻翻娘家 娘家食啊， 即系爹哋妈咪嗰度，系啊，唔系去别人，即系话啊，仲系咪大型聚会？唔系咁讲紧嗰啲，咁我都想睇下爹哋妈咪噶嘛，系咪先？佢有阵时好曳嘅啲老人家，即系成日咧，即系啲口罩乱咁放咧，要话 系啊，都要其实都喺呢个时候都要关心下老人家屋企人，尤其是唔一齐住咧，你都要睇下佢屋企嗰啲抗疫用品够唔够啊？口罩够唔够用啊？而家用紧啲乜嘢啊？ 通常佢又支援翻我嘅，即系抗疫用品，佢哋好多噶，因为长者咧得到嘅资源咧。是好丰富的， 咁就开心咯，有人关心佢。 佢哋将个 focus 咧又摆咗喺嗰个位啊嘛，抗疫嗰个位上面，即系比我哋更加 alert 嘅。 系好似每次食完饭，我阿妈特别会讲一句话：够唔够口罩用啊？我哋好多啊，咁样。佢话：唉、哎，你哋留翻自己用啦。佢话唔系，我哋真系好多。跟住一打开就真系有好多， 真系好多， 真系好多。哇！如果嗰啲系银纸啊，就发达啦咁样。 不过寻日呢个消息一出咧，我即刻心里面咧谂起一个人啊，就系我之前即系我咪搬咗屋嘅，我谂起我旧居。嘅隔篱屋 哦，嗰、那个咩喷嘢嗰个 系啊，因为咧我讲咗好耐咧，即系由疫情嗱，小白有听我讲嘢，你又唔成日冇心装 载，唔系你净系讲喷嘢， 我讲咗好多次， 你讲 喷 嘢你都记得啦，已经 你个邻居点啊？ 有冇心嘅啫？ 我旧邻居咧，系咯， 我就算对 Kitty 有心，sorry， 我就算对 Kitty 有心，我对佢邻居冇心，都冇乜所谓啊。 唔系因为嗰时我成日都讲，由一开始疫情咧，我就啱啱搬去上一间屋啊嘛，咁即系上一间屋开始噶啦，咁我隔篱屋咧嗰个邻居咧，佢都上咗年纪伯伯嚟噶啦，叔叔啦或者叫做，咁佢都每一日你都会见到佢即系出去翻工，夜晚翻嚟放工，有时我哋啲时间都几近嘅，即系会撞口撞面咁样嘅，咁佢每一次咧都非常谨慎咧。只要一見到我，無論係搭 lift 喺 lift 口見到我啦，或者喺門口即係屋企門口開門見到我咧，佢都會叮囑我就話你要小心啲，你要徹底消毒。佢話千祈唔好鬆懈，即係每次佢都有呢一啲嘅對話係同我講嘅。咁佢自己咧亦都以身作則嘅，即係譬如因為我同佢個門口好近啦，我會聽到佢開門閂門。 佢冇攞消毒藥水噴你係嘛？ 唔係啊，佢喺佢屋企門口咧，起碼會消毒成5分鐘以上咧，佢先會你聽到佢入屋嗰個閂門嘅聲音嘅。佢亦都會每次有一個紙袋咧，係將佢身上一啲可能可以積氣嘅物品，譬如可能一啲膠手套，譬如佢撳完 lift 啊，所有嘢係啦，即係佢譬如可能一啲用完嘅紙巾啊、衫袋嗰啲紙巾啊、所有嘢口罩啊嗰啲咧，佢都唔會攞入屋嘅，佢都係 抌咗喺佢自备嗰个纸袋，跟住喺出面抌咗，跟住喺外边消毒一次，彻底消毒一次，先至翻入屋嘅。咁嗰阵时我真系好欣赏呢个伯伯。嗯、 以前唔知佢系咪有做过啲同医护嘅 系啦，我都有系咁谂过嘅。 嗰个 pattern 有啲似哦。 系啦，又或者佢又系啦，总之佢嗰个防疫意识 好 高啦。 即系你觉得佢好执 正 啊，好自律啊， 系啦， 可能做过制服部队添， 甚至系有经历嘅人啦，我唔知道啦，系啦， 或者当过兵添，通常都系咁噶。后生嘅时候， 因为嗰时佢已经不停同我讲噶啦，佢就话你唔咁样啦，即系只要稍一不慎松懈咧，就即系大家都会累到大家，就会有下一波出现噶啦。 大家会累到大家嗰句，你都有啲压力喎，其实可系嘛？ 有，其实我都有时惊嘅，特别 佢讲嗰句咧，有啲嗰下劲， 言中有语啊。 原先咧， 含沙射影， 提醒你两句 ，OK， 喂，多谢多谢，关心，有心有心咁样啦。去到呢一句咧，突然间哇！有进攻， 但系需要嘅，需要嘅，我觉得唔系佢真系噶。嗱，我自己自问都干净嘅，即系我都会入屋之前会喷好多嘢啊，咁跟住抌好多嘢啦。咁但系只要我每一次翻屋企撞到佢咧，我都会喺佢面前做耐多少少嘅嗰个程序。 你要做俾佢睇，令到佢安心。 等佢系啦，等佢安心 系啦。喂，话时话你有冇见过佢个样噶？因为佢永远都系戴住口罩 咁 样讲。咁 啊，真系冇。 因为你系疫情开始嘅时候，你搬去呢个单位嘛。咁而家疫情完咗啦，都未完啦，但系你已经搬走咗， 系 咁你冇 见 佢样 喎， 见 过佢个样喎，都系戴口罩嘅。 系啊，大家有一颗心咪得咯，唔需要一定要见到样嘅。 好奇啫呢个， 有阵时我上网系啦，有啲朋友仔有啲。同我 say hello 我都未见过佢噶啦。 迟啲可能有个现象就系大家咧，即系有得除口罩嘅时候，可能有啲新朋友咧，你从来冇见过个样嘅。你咧一见到人嘅时候咧，你攞只手咧揞住个嘴先。哦，原来你就系 O 啊！ 我认唔到，我所有人都认到。我话俾你听，我口罩面盲症，依家好明显。我上到咧三楼 office 咧，有啲人俾我签一啲 contract 嗰啲嘢啦。咁我俾翻佢啦。跟住咧，我想俾翻 你俾错咗人啊？ 系我俾翻个人咧。同啱啱五分鐘前咧，俾我嗰個人係唔同啊，因為啲女仔咧差唔多高度咧，又係剪嗰啲平頭作嗰啲咧，嗰啲係啊，好近似，跟住搞到勁尷尬咯，係啊， 身形係咪一樣啊？ 咁人哋坐低我睇唔到人哋身形啊， 佢都係冇心裝在啦，係啦、希望如果可以隨手相見嘅話，我都想見翻下個鄰居咁啊！大家最緊要就緊守呢個防疫措施啦，自己即係真係要為人為己咯，係嘛？唔可以做啲咁自私嘅行為嘅。咁啊，總有一日我哋好快可以即係戰勝呢個疫情嘅。 月光光照地堂，迷惘里却芬芳，如温不退人仿佛在这暗房。日光中无止境，重温一波夜，就愧任性地割伤消磨，失意中跌宕。入秋中已渐凉，怀缅你看天长，热情突然流过灰暗中，顷刻眼泪。徘徊前面凌晨仍是缺席，热茶映照近方，楼梯也问我为何爱独坐等他访，从未与你试过醉着午餐，夕阳海边叫喊，暮色间我俩于时间漫游，笑笑说想以后长夜与你抱抱，再别要放手，最热切的吻，最好的报酬，无畏惧无顾虑，想与你日光中再聚。中已渐凉， 说想以后长夜与你抱抱，再别要放手，最热炽的吻，最好的报酬，无畏惧无顾虑，跟你不再只得一个夜晚，跟你拥抱不再只得一个人，相聚无缺口，从未与你试过醉着午餐，夕阳海边跳喊，无时间我俩于时间漫游，笑笑说想以后原谅我错过了，制造这缺口，抱着你不会再管失所有， 早上时间七点五十三分，听过有 Manson 张俊桥同一铺清唱嘅《月光之约》。咁啊，头先咧我哋讲邻居啦，讲起咁啊，好嘅邻居咧就会互相提醒啊，有时咧仲互相关照添。咁但系唔好嘅邻居咧都烦嘅，因为你又冇理由因为佢而搬走。咁但系咧你投诉又惊会面阻咗，咁始终咧都系会有啲摩擦啊嘅嘢发生噶啦。咁啊， 你会有个底线嘅。 系啦，咁你底线咧，你可能就会即系同管理员讲下，跟住再叫佢反应啦。因为又比较少会即系直接拍门同佢讲嘅，因为会尴尬嘛。 我就话个底线咧，就系你一定有个爆发点，你会忍唔住同佢讲啊。 直接同佢讲， 直接同佢讲咯，忍唔住。 我就真系唔够胆，因为我惊即系再见到嘅时候好尴尬啊。 你呢个世界。再见亦是朋友嘅， 系咪先？可能有一次你租翻屋俾佢住咧，系咪先？你做业主咧， 揾中间一个和事佬，好似温和啲嘛。咁起码佢唔知道系边一家去到投诉。 和事佬系咩？管理员就 系。系啊系啊，即系隔一隔咁样好啲。你哋有冇遇过一啲邻居咧，系唱歌好大声，从而令到你要投诉佢嘅咧？ 问我啊！ 问我， 我之前唔系 唱问我， 唱问我噶，唔系问我，而系问我啊，因为我咪之前咪讲过咯，嗰、那个就唔系啊，唱歌隔篱嗰就经常有啦，我咪话佢成日吹息嗰个息事风啊嘛，成日就系吹嗰、那个 奏乐器， 新不了情， 新不了情， 吹极都系嗰几个歌。 咁最后你有冇投诉到佢啊？ 电影先可以，佢入咗啊，入咗青云嘅角色，真系 而家都仲觉得自己系。 系啊， 有冇投诉佢啊？咁最后 哦，呢关于呢一样嘢就冇， 系 关于其他嘢就有。系啊， 系， 因为佢经常约朋友翻嚟，而且仲系好多。 哦， 最衰嘅我直头可以用个衰字。 系 最衰嘅就系佢入去嘅，叫啲朋友入去嘅时候咧，啲鞋放晒喺门口。 哦， 都唔紧要啦。整齊啲啊！佢係放到亂七八糟，仲要係壓曬成條走廊。翻到嘅時候咧，直頭好似降水咁樣啊！又驚踩到佢啲鞋，咁啊要步入去啦。即係我都試過好多方法啦，之後都忍唔住，真係要敲佢門。 哦，你直接敲佢， 直接敲佢，冇辦法，因為呢啲就牽涉到。嗰、那個公共衛生啦， 同埋公眾利益啦，因為條走廊都係公家地方嚟嘅， 係行唔到啊！即係你一人開心，眾人受罪。嗱，呢句説話真係與大相關啊！最近講呢兩日講咧，真係好 work 嘅， 係啊， 一人開心。众人受罪啊！而家真系系咪先？即系做人就唔好咁样。 系咁啊！呢个就系即系钟哥嘅经历啦。咁我之前咧就见到我就冇投诉过嘅。咁但系喺嗰架 lift 嗰度咧，都有一啲公告，有时咪会贴出嚟有啲通告嘅。咁都几得意嘅。你会见到哦，有人投诉就话咧有住客喺夜晚大概十一点时分左右咧，高声唱歌，同埋唔知有啲咩声音咁样啦。即系佢都写得隐隐晦晦噶啦。咁跟住就话。大家咧就注意翻啊，咁样咁大家就会啊，即系搭 lift 嘅时候睇下，好似当食花生咁，到底系边个咧？咁但系咧有啲咧就可以得到一个几好嘅结果啊！最近喺网上面咧就见到有一个人咧就摆咗上去自己嘅社交网站嗰度，佢就咁写嘅，佢开嗰个住宅个名嘅，佢话太和村某座。 某流。 呢度佢有写定冇写噶？ 佢都系写某座某流嘅啫。嘅男仔嗱，跟住开始写得仔细啲咯。每晚一点半，即系凌晨，冲凉唱歌，唱咗半个月，我不如。即系阿 Mike 曾彼得嗰只，都声嘶力竭嘅，唱咗半个月。上个礼拜开始唱《记忆棉》，即系张天赋嗰只啦。 咁咁点啊？ 都好跟好跟到个 trend 啦，系咪先？应该 咩村话嗰个？ 太和村 系咪嗰个就系太和村龙虎榜啊？上个礼拜咧就兴啊， 阿 Mike 我不如，咦，差唔多 啱啱转咗 trend 啊！ 所以我话都跟得几贴嘅，跟住咧就张天赋系《记忆棉》，跟住然之后就两个笑笑嘅 emoji。一开始走音，到依家进步咗好多，跟住 即系赞赏嚟噶， 俾多个叻佢。 咁佢系话佢邻居好差，觉得好厌烦， 跟住重点，不过可以细声少少，系啦，跟住 thank you， 跟住 hashtag。下次唱咩歌咁样？ 喂，下边啲网民有冇话？我都听到，我都觉得佢唱得几好啊，甚或乎俾埋分佢咁样，七分满分。 有趣嘅系咧，咁当然下面有好多即系花生友就喺度啊，觉得好笑啦。但系佢因为可能啊，佢话佢进步咗好多，吸引咗。本身真系唱歌骚扰佢嗰个邻居留言，即系个邻居佢就话 I am sorry。我听晚开始会细声啲，惯咗收嘢，唔好意思。解释翻点解会凌晨一点半钟先至冲凉唱歌，原来佢收得嘢。 咁佢个 hashtag 啊，下次你想听乜嘢歌？ 系啊，听翻个榜咁样。 呢啲都系互相忍让啦，包容啲啦。尤其是即系嚟紧，即系今夜晚黑堂食，再留得睇屋企啲时间啊，再耐啲啦，系嘛？ 但系其实咧，譬如唱歌呢啲嘢咧。听下听下惯噶啦， 系 你听陶大宇，而家大家几中意听佢唱歌， 有一晚你听唔到，你啰啰乱啊，真系咁啊！大家即系邻居啊，互相多啲忍让啊，包容啦，因为而家可能即系大家。然后见面嘅时间又会多咗啦，跟住翻屋企嘅时间又会长咗啦，留喺屋企，咁所以互相帮助系好紧要嘅。 我以为钟哥头先讲话唱歌呢家嘢。好讲天分 嘅， 如果冇天分咧，你喺厕所唱都唔好啦，咁 唔系啊，我又讲嗰句， 各方克制，唔好使用暴力，并促进对话。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6，日元116.1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6，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9,071点，跌26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42美元，卖出1,810.0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成全路对出啦，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噶。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成全路有交通意外喺快线，龙尾排到美林村。咁较早前咧，青朗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嘅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咁而家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和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比较车多。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排到去彩云村， 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比较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是去沙田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对行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高糖飲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小盐小糖就是飲食之选。另外再提一提大家，九龙塘的达之路由于有强制检测行动，去旺角方向介乎创新中心和德雅中学一段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就是封了一段的达之路，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年纪轻轻嘅 Alan Walker 可以话系最成功嘅一位音乐人之一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成绩都好理想，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七位。Where We Used to Know。揾嚟女歌手 Winona Ott 一齐合作呢一首嘅新歌啊，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都好有 Alan Walker 嘅风格啊。Where We Used to Know。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哋嘅音乐同埋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卫兰、卫斯。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一月八号起，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事灵感，只需要一下噶咋。 前几日咧，我帮公司个前辈咧执咗张相，咁跟住个前辈就同我讲，佢话我可能有机会喺呢方面咧可以揾到我现实世界中嘅超能力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星剑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方力申饰演嘅陈荣执相嘅能力可以应用喺乜嘢范畴？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同你展翅寻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1啊，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中午好，三位好。 系啊 ，Dicky 啊，讲下个股市啦。琴日咧个情况都好似麻麻地啊，要跌382点啦。咁啊，多只咧腾讯嘅概念股都向下。今日个市况方面，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晒。 好啊，嗱，即系讲到我哋港股系啊。習以為常噶嘛，當外圍升，我哋唔升；外圍跌，我哋跌。咁跟住咧，就外圍咧，咬住一個高台新高，接近高位咧，我哋就係繼續喺一個低位就逐沉底啊嘛。咁但係咧，即係樂觀同客觀嘅概念咧，其實係兩樣嘢嚟嘅。即係話而家我哋如果係樂觀咧，係冇可能嘅香港個股市。但係咧，如果我哋係即係叫做係冷靜少少、理性少少嘅話，去分析一啲問題咧，你就會發現咧。香港股票市場咧，真係瀰漫住一片即係幾恐慌嘅情緒嘅。嗱，我先舉個例子，譬如頭先阿 O 咧特別講到騰訊，又話講到騰訊概念股，咁我就真係想講下呢樣嘢啦。嗱，日前咧即係一個都幾大嘅消息啦，繼騰訊啊派京東實物股份出嚟之後咧，佢又賣嘢啦。咁因為佢有好多嘢噶嘛裏邊，咁啊成個保險箱，咁即係睇下攞邊啲出嚟嘅啫。咁好啦，咁啊。佢咧就今次咧就攞咗呢一個被譽為就係呢一個東南亞騰訊嘅一隻股份叫做 Z， 咁啊呢只股份咧就當然就即係同佢都好多合作嘅關係啦，因為一齊咧都會可能喺即係東南亞打下天下，佢啲遊戲啊可能係通過個平台咧就係發布啊，即係總之大家都有合作嘅。咁佢咧就減持咗嘅股份少少，不過都要留意佢咧就唔係減持好多嘅啫，就減持少少，即係2% 咁樣啦。即係同之前京東一次過全部派曬出街，剩翻雞碎咁多就唔同。我今次咧就配少少嘅啫。咁同埋我自己直播咧，我都講咗個概念，似咩咧？就似好似南非嘅 Netflix 咧，就揸住騰訊嗰種概念。咁啊，不嬲都係咧，三年又配一次出嚟，就賣少少咁樣嘅啦。咁當然每一次呢個 Netflix 賣騰訊咧，就會令到騰訊嘅股價受壓啦。呢個大家都知㗎啦。咁但係到日前咧，就係講緊呢個騰訊咧，就配售咧就賣。系咧就系 Z 嘅股份，当然就系令到 Z 嘅股份继续跌。不过其实佢都跌咗好耐噶啦，佢股价都好似腾讯咁啊，由高位咧都回落相当之多啊，近呢大半年。咁好啦，个结论系啲咩咧？个结论咧就系话，以往如果你配售股份，你卖嘢，你去即系攞翻啲钱套现咧，点都一个正面嘅消息嚟噶。以前啊，正常嘅角度去理解呢件事，咁但系而家咧就大家就唔知点解都会成为一个负面消息。咁好啦，又另外一个例子啦，咁大家又会知道咧，阿里巴巴即系个股价就好低迷啦，系啦，我都见到低迷，我识睇图嘅，咁但系咧。亦都講緊呢一個即係每日郵報 Daily Journal， 即係芒格啊 ，Charlie Munger 咧，原來喺過去嗰個季度咧，即係 SEC 嘅發行咧，又見到佢咧又增持咗嘅喎，成個 double 喎，即係總之你唔好理佢買多就一倍。咁好啦，正常芒格而家講股神個好拍檔喎，咁唔係一個泛泛之輩喎，仲要係不嬲人哋睇個市都好叻嘅喎，咁先講下啦，即係股神個旗艦就當然我持有啦，啱啱尋日再創緊歷史新高，即係歷史新高幾廿年嘅喎。咁好啦，咁但係芒格增持咧，個股價都跌，咁其實反映到就係話而家其實人心好虛怯，市場情緒好恐慌到點咧？就係唔理性啊！即係話一啲正常利好嘅消息，或者係大家應該用正面角度去睇嘅嘢咧，都用咗個負面角度。咁相反，而我會即係同大家講聲就話，其實而家更加要冷靜，更加要沉着應戰嘅，因為而家市場係唔理性、唔正常嚇、簡單啲講就係咁。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呢刻咧，都要戒急用忍嘅，即係當然一方面就唔好話太勇猛啦，但係另外一方面咧都唔好過分恐慌，唔好話去到呢一秒鐘先至嚟話，我膽曬佢啦，全部啲即係基本因素好嘅股份都好啦，頭先講嗰啲都好啦，唔好理啦，總之平常，我又覺得而家真係唔係呢個時候咯。即係當然你話喂，咁德基係咪即係代表咁？你咁講你好有信心，即係代表個市會彈咧？咁嗱，我應該咁講，我就會覺得永遠當市場係瀰漫住恐慌嘅情緒，而係唔理性到係將一啲真係正面嘅消息都係用一個負面嘅角度去消化同看待咧。咁呢一個情緒係一個恐慌嘅情緒，咁唔會永遠都恐慌嘅咯，只可以咁講嘅啦。 咁啊啱啊，即係呢啲咁嘅局勢啊，個腦細胞真係死好多啊，要顧呢樣顧嗰樣，諗咁多嘢，咁啊，即係睇下騰訊都已經咁樣啦。所以我最近咧，我又忙緊寫劇本啊嘛，邊有咁多心神理咁多嘢咧？咁所以咧，決定 不如咧諗下一啲被動收入啊，有冇啲高息股可以介紹一下？等我係即係避開呢一轉咁樣啊，就係揾下啲咩被動收入得唔得咧 ？Dicky 嗱，其實咧都得嘅，鍾哥。即係有陣時咧，可能我哋反璞歸真咧，即係用一個簡單啲嘅睇法去看待咧，咁你就會發現原來呢個世界都唔係咁差嘅啫。有時就算啊嚇，你話。淨係講香港股票市場，我周圍都唔講，淨係講香港。咁其實過去我都有講過嘅，即係如果你話啊，即係大家都想買一啲嗱低風險，低風險嘅意思係咩呢？唔係淨係派高息咁簡單，佢派高息唔代表低風險嘅。即係如果佢派高息，但係股價日日跌嘅，跌好多嘅，咁其實冇用嘅、啊、即係你財政員其實又係會跌嘅。咁所以簡單啲講咧，最緊要就係佢派高息。個股價波動性要夠低啦，即係佢唔係好挫嘅咁樣，咁你就可以，譬如話好似鍾哥而家呢排忙緊寫劇本咧，咁你唔使日日睇住個股價，你睇個一個月咧都差唔多嘅啫，或者升少少嚇，頂多跌啲啲咁樣咧就即係比較安全啲。咁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係有嘅，即係話香港電燈啦、香港電信啦，即係呢一類即係好似商業信託咁嘅形式嘅所謂合營證券 SS 咧，即係其實就係好似簡單啲講嘅，就是、一隻超級低風險嘅公用股咯，即係嗱，公用股都有好多，咁呢兩隻個股嘅波動性係根據觀察係最低咯，咁同埋派息亦都最穩定，咁同埋佢哋嘅盈利嘅穩定性亦都相當之高，嘅業務好簡單啊。咁當然你話喂唔係、哦，我係 Mirror 嘅粉絲喎，咁啊可能你要買另外一隻啦，就冇啦。咁但係係啦，咁你話咁唔係，咁、哦、我係 Mirror 粉絲啫，但係我都係要話穩定性，我要寫劇本，我要有好多嘢做，我日理萬機咁又係另一樣嘢咯。 係啊，最緊要睇下自己嘅目標啦，那個防守性啊有幾高啊，咁啊揀翻適合自己嘅股票。 如果我中意阿 Gigi 咧，咁买咩咧？买佢嘅唱片咯， 都得。不过咧，我想问阿 Dicky 啊，即系呢个疫情升温咧，都即刻即系头先同阿 O 讲，令我哋谂起可能某啲板块就会受拖累啦。但系有啲某啲板块咧，可能会有啲好嘅影响都唔定。咁阿 Dicky 有冇边一啲你系觉得随住呢一个疫情升温，可能大家可以睇一睇嘅咧？ 嗱，而家講緊升温，講緊兩個概念啦。一就話講緊即係全球啦，嚇咁即係話，會唔會即係互聯網嘅服務嘅股份會好翻啲咧？我暫時未睇到呢個情況。咁你話喂，香港突如其來嘅疫情嘅勁惡化，呢個冇人想見到啦。咁但係好即係非理性嘅一個情況咧，就話即係每一次嚇、啊，我再講多次，係每一次香港疫情升温咧，咁總有一兩隻股份咧。即時有少少受惠嘅，嗱，我唔係想推介啫，只不過係講呢個市場現象，就係嗰只香港科技探索啦，即係做呢一個網購平台，又或者同佢類似相關嘅股份咧，都會即時咧就會備受咧就追捧，其實咧係一個好短期嘅炒作嚟嘅啫，即係如果你問我，我咦？疫情升温，咁系咪又买翻啲即系网购股啊？咁我就会话俾大家听，即系其实你要知道咧，即系呢个咁样嘅趋势咧，可能只系一日起半日止，即系你又唔好谂住话哇，呢个一个长线嘅一个入市策略，咁就绝对唔系咯。 咁啊睇嚟大家都要观察多少少先啦、啊，无论系咧身边嘅资讯咧，以至疫情啦，以至咧股价嘅变动啦，都系瞬息万变嘅。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啊，咁你丰金融集团咧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嗰两只信托我有嘅。 明白啦。咁我听日再同 Dicky 倾偈，好唔好啊？唔该晒你啊 ，Dicky，thank you， 唔该晒，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短短地嘅時間咧，講下呢一個嘅郵寄服務啊、其實都幾貼心嘅、我覺得，因為可能大家如果仲有去郵局寄嘢嘅話，即係有啲嘢你必須要即係親自去寄嘅話咧，你都會覺得要限時限刻啦，跟住又可能你會偷自己 lunch 嘅時間出去，跟住又要預時間排隊啊， 而家好少寄信啊。 好少，我只是寄情于工作。 是啦，我都知道你是有嘢嚟了的。俾个位你啦。嗱，咁你寄情呢都可以试下呢一个服务。因为而家呢喺全港各区呢设置咗13部嘅智能柜。呢、个智能柜呢就係香港邮政推出㗎啦。全天候呢係可以24小时去投寄文件或者邮包、 哦。投寄呀、 啊。係呀，投寄文件或者邮包。咁、因为平时你去邮局寄呢，你通常就要 限 时限刻咁去到咧，就佢会帮你磅啊，即系几重咁，跟住俾翻几多邮费。咁而家啲个呢13部嘅智能柜咧，咁佢首先就24小时系自助嘅邮寄服务啦，即系可能你放咗工，你都可以继续去寄嘢，咁啊方便啲市民去自己做嘅。咁喺嗰度咧，亦都可以即系自己去到量度翻嗰个尺寸，即系一个 3D 嘅扫描器，咁就自动帮你去量度翻嗰个邮件嘅尺寸啊、重量。系啦，计翻你相关嘅邮费应该俾几多，咁啊唔会即系俾多咗或者俾少咗啦，即系唔会自己估估下。咁投寄过程咧，只需要两分钟就得啦， 好方便，两、分钟搞掂。 相当方便， 因为有阵时喺邮政局排队排好耐啊， 快过喺邮局寄。 系啊， 系 啊， 系啊，咁可以试下呢个服务。佢仲要咧，个邮件重量唔超过0.5公斤咧，邮费啊就只系需要10鸡啫。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一月六日是一年的第六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59日。1938年一月六日，美国发明家塞缪尔·摩尔斯在新泽西州首次成功测试他发明的电报机。直到1844年，摩尔斯从华盛顿拍发人类历史上第一份电报到巴尔的摩。协助摩尔斯进行电报机发明的美国人艾尔菲德维尔发展出一套将字母和数字编码拍发的方式，称为摩斯电码。早期的摩斯电码需要一本代码表才知道每个相应的意思。随住传真机普及，电报在香港亦逐渐式微。2004年元旦当日，电信盈科停止香港境内的电报业务。1月6号出生的朋友喜欢追求和证明给自己和其他人看事实的真相，勇敢，不怕面对危险，能够散发天真和光明的力量。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通讯工具会不会是你人生的最佳拍档？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传递信息嘅仪器日新月异，现今世代我哋传送出去嘅有几多系真相，接收嘅有几多系事实？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噶。喺过去嘅2021年啦，好一些嘅关键词啊，喺商界啦、金融界啦，以至到唔同嘅界别咧，都引起咗热烈讨论噶。例如 ESG 啊、绿色金融啊、碳中和啊、可持续发展、金融科技、食物科技、NFT 等等啦，呢一啲嘅关键词咧，往往都系商机嚟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唔知又知道几多咧？一年一度嘅金融界大型活动亚洲金融论坛咧，就将会为大家介绍市场的关键动态啦。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高级经理吴振明先生 Johnson 咧，就为我哋介绍一下今届嘅论坛嘅。早晨 Johnson。 早晨啊，思芬。今年嘅亚洲金融论坛 AFF 咧，其实就已经嚟到第15届噶啦。咁将会喺今个月嘅10号同埋11号举行嘅。而今年嘅 AFF 咧，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纪念嘅重点活动嚟嘅，亦都系首次咧就会以线上线下混合模式举行。咁喺第一日咧，即系1月10号啦，咁我哋就会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咧系实体举行嘅，咁同时咧两日嘅论坛同埋展览咧都会喺网上进行直播同埋展出嘅。咁我哋希望咧实体部分咧可以令到身在香港嘅业界咧有机会系面对面交流，更易去发掘商机。咁同时咧又令到海外嘅观众可以透过 AFF 嘅网上平台咧去探讨环球嘅财金议题啦，去开拓广阔商贸联系 嘅。咁我知道今届嘅 AFF 主题咧就系引领未来新常态，迈向可持续发展。咁究竟喺 AFF AFF 上面有啲乜嘢嘅关键重点系唔可以错过嘅咧？ 咁而家咧，全球经济格局咧就不断变化。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各行各业咧都出现各种嘅新常态。要驾驭咧呢啲新嘅发展，其实我哋咧就要比佢哋系行得更前。咁有见及此咧，其实 AFF 就会请嚟百几位嚟自世界各地嘅环球政商领袖啦、金融同埋投资专家、商界翘楚、科技嘅巨头同埋经济学家咧，去深入分析市场嘅变化，去研究咧就通过创效投资同埋商业嘅策略去实现可持续嘅未来。咁今年咧大会咧就特别邀请咗三位嘅焦点讲者咧喺三大议题方面咧去分享佢哋嘅睇法。咁首先咧，联合国气候行动同埋融资特使 Mark Carney 咧就会喺论坛同业界分享点样咧系去运用投资去实现嘅减排目标。咁而喺金融界享负盛名欧洲前央行行长 Sean Coggia 咧，亦都会喺同一日咧去分析现今嘅经济嘅形势啦，去探讨金融界未来嘅发展同埋改革方向。喺论坛嘅第二日咧，大会就会安排咗金融创新教父之称嘅 Brett King 咧，大谈金融创新同埋银行转型嘅未来走向嘅。咁另外咧 ，AFF 将会探讨咧多个行业嘅热门话题，例如金融喺减碳目标当中咧，佢去扮演嘅角色同埋作用啦 ，ESG 投资同埋可持续发展，香港喺大湾区发展里边嘅机遇啦。房地产发展趋势以至 NFT 都有涉猎的。咁多个金融机构大型企业都会有高层演讲嘉宾去分析市场走势。咁包括安本集团的主席范志廉啦，宝盛集团董事长 Shriti Vedara 啦，渣打行政总裁温托斯啦，德意志银行董事长 Paul Ashleiter 啦，港交所 CEO 欧冠星啦，瑞银财富管理亚太联席主席卢彩云等等嘅。另外仲会有慈善家东尼艾卢梅卢基金嘅始创人、非洲联合银行 UBA 董事长 Tony Elumelu 咧发表佢嘅演讲嘅。咁佢咧其实系《时代》杂志选出嚟世界最具影响嘅100名人士之一。佢喺 AFF 去分享咧如何咧投放资源去改善非洲人嘅生活啦，支援当地嘅年轻企业家去带动非洲转型。 嗱，咁亚洲金融论坛除咗论坛之外，仲有边一啲嘅部分咁咧？ 亚洲金融论坛咧，同时仲会设有线上线下嘅展览，咁将会有百几间咧本地同埋海外嘅国际金融机构、科技企业、初创公司同埋投资促进机构去参展，佢哋咧都会展示领先嘅金融科技。咁1月10号咧喺实体现场咧将会设有三大嘅焦点展区添，包括金融科技专区啦、Innoventure 专区同埋 FinTech Hong Kong 初创专区，咁去实现实体模式，令到业界可以亲身体验各种嘅创新技术嘅。咁值得留意嘅咧就喺 AFF 嘅展览上面咧，就会见到一众嘅年轻嘅科技创新者啦，例如一个咧系由 AI 启动嘅 NFT 社交市场，咁仲有创新链科技公司，佢咧就系以区块链技术啦同埋 AI 去提高各行业嘅效率同埋透明度。我哋仲会有一家咧喺香港创立以 CaaS 模式咧去提供合规科技嘅公司嘅 Innoventure。初创专区里面的 AFF Accelerate 呢亦都会协助这一类的年轻初创企业家就将科技和创新概念去发展成真实的解决方案去应用在商业世界那里。 亚洲金融论坛有这么多的投资者和展商，其实有没有方法可以让他们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商贸伙伴呢？ 其实我们近年会看到投资的需求非常之旺盛，而且金融业界、商界都很积极和科技企业、初创公司利用科技去拓展商机、开创新业务咁样嘅。咁亚洲金融论坛上面嘅 AFF Dealflow 环球投资项目对接会咧，就将会延长一日添嘅。咁由1月10号至12号咧，以线上线下嘅混合模式咧，系运作三日。咁免费为项目投资者啦、项目拥有人啦、潜在业务嘅伙伴去进行投资嘅配对同埋安排会谈。因为一对一嘅方式嘅面对面洽谈咧，系会有助双方去建立互信，增加成功配对嘅机会添嘅。咁而喺网上会谈方面咧，就可以打破咧地域限制，持续咧。去建立联系 AFF Dealflow 项目涵盖行业就包括新科技、数码科技和媒体、医疗科技、教育、基建和房地产服务。今年的项目对接会是首次设有特别的标示去识别与 ESG 相关的投资项目，方便投资者去参考。 今天多谢 Johnson 的介绍， Thank you。 想知道亚洲金融论坛的详情，即上 asianfinancialforum.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被列为受限区域的铜锣湾天后庙道41号翠联阁、九龙塘又一村达之路落景楼和北角和富中心15座完成强检行动，在所有接受强检的居民当中没有发现阳性个案，政府会跟进无人应门的个案。本港昨日新增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主要是输入个案。另外，当局说有5宗初步确诊个案，分别和确诊空姐妈妈和望月楼群组相关。卫生防护中心发现，住在屯门并在北角翻工的确诊测量师和确诊的空姐的病毒基因排序一致，并追查到他和空姐妈妈在上个月底同时在天后哥顿道绿田园餐厅小厨食早餐。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调查之后相信当时可能发生传播，亦都即是暂时未有源头不明的个案。法国单日新增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首次突破300,000宗，达到332,000多宗，另外再多246名患者不治。卫生部长韦朗在国会说，星期三有66,000人接种第一剂疫苗，如果这个高比率能够维持70或75日，法国人口就可以得到全面保护，抵抗严重的新冠变种病毒。法国大约有500万人仍然未接种疫苗，其中20%人被认为属于高风险染疫组别。正是实施严格封城的荷兰录得大约24,000宗新病例，亦都创新高。政府下星期将会再度评估疫情是不是调整防疫措施。意大利政府就计划强制50岁及以上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在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到访乌克兰东部地区，在这个地区接近8年前爆发战争以来首位到访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武装分子冲突前线的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重申欧盟全力支持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警告俄罗斯如果军事侵略乌克兰，将会产生混乱后果和付出严重代价。他又说，欧盟正是和美国、北约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协调，以缓和局势。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会见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之后说，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德国应该停止北溪二天然气项目。他又说，只要有枪指住乌克兰的头，即将和俄罗斯的会谈就不会成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6，日元16.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6，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19,108点，跌22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7.57美元，卖出1,808.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青沙公路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成全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沙公路入翻去沙田方向，近住成全路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塘嘅达之路，因为有强制检测嘅行动，达之路去旺角方向介乎创新中心同埋德雅中学之间，唯一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就系九龙塘。同嘅达之路去旺角方向，介乎创新中心同埋德雅中学之间，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道 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是挤塞，车龙就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这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咁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明爱医院。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反方向，大埔公路入翻去上水，近住沥源村一段咧亦都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呈现《大江大河二》。 吕东宝出狱呢日，小雷家所有人都喺村口迎接佢，但系冇想到雷士根同埋四宝接唔到佢哋，因为雷东宝一早就离开咗监狱，一出到嚟就去咗揾楚乡长。 大江大河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好惊。 太多交通事故，我好怕。 警队最新资讯，我想知。 唔使惊，唔好怕。 预防骗案，道路安全资讯，科技最安，青少年罪行。 晨光警声，全部话你知。 全新环节， 晨光警声， 逢星期五，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今日讲蜘蛛侠，哇，佢仲讲蜘蛛侠，你系咪剧透啊？ 喂，依家可以嗱，呢个真系想讲下，可以透啦，大佬你成意 唔好透啦， 唔好透啦。 其实你成未睇噶， 我想讲咧，你如果真系未睇咧，你真系 都未睇， 我系 fans。其实一套戏 唔系 fans 先入去睇，我可能就系纯粹我想欣赏一套戏，我又唔系 fans， 但我想知佢讲乜。 系啊， 但系你哋讲得好啱，你咁想欣赏一套戏讲乜？点解你又经历咗二十几日都唔入去睇？买 唔到飞咯。 而香港 攞唔到時間咯， 你香港票房已經過億咯， 好忙啊！ 咁好啦，有啲人一日睇三次， 呢個係一個哲學嘅探討嚟嘅。究竟咧睇咗嘅人幾時可以講咧？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啊？咁樣睇咗人幾時可以講啊？小白，你講啊， 你咪自己私底下講咯，你可以講噶。 私底下 去啊， 自己同自己讲。 咁个电影节目唔使做啦。 唔系，所以今日我都系讲蜘蛛侠，但系我讲日本版嘅蜘蛛侠。哇，呢个如果你真系真真正正蜘蛛俠嘅 fans 咧， 係 呢個係一個好震撼嘅一個存在嚟嘅。 嗯， 點解會有個日本版蜘蛛俠咧？咁呢個咧就話問阿 Kitty 啊、阿 O 啊，問埋小白你睇過未啊？ 日本版蜘蛛俠？ 我喺上網睇過， 即係冇睇啦。 就是、上次你同我講完之後，跟住我上網就係揾翻咯。哇，咁古怪 嘅 咁樣。 得得得 係咯。 嗱呢個咧，點解會有一個日本版蜘蛛俠咧？係嚟自1978年嘅啦。咁先講講嗰個來龍去脈，點解會有個日本版蜘蛛俠先？咁因為話說喺上世嘅70年代咧。Marvel 呢、這個當時嘅呢一個公司啊，咁同日本嘅東映製作公司咧係簽訂咗3年嘅合約。咁呢三年裏邊咧，東映就可以攞佢哋嘅一啲超級英雄嘅角色攞嚟用。調翻轉頭 ，Marvel 亦都可以攞東映裏邊嘅一啲設定咧喺日本嗰度發行。 真係㗎？咁我想知道 Marvel 究竟啊，即係攞咗乜嘢東映嘅角色發行、 如果你想知道 Marvel 先啊，先講咗先。Marvel 嗰邊咧就攞咗一啲巨大機械人，譬如勇者雷登啊呢啲嘅角色啊， 互曉嘅， 咁咧就擺咗喺美國就出漫畫，咁、就冇動畫化過，就是、出漫畫啫。咁就調翻轉頭，日本呢邊咧就我有三年攞啲乜嘢角色咧？佢第一個當然就攞最 hit 嗰個啦，蜘蛛俠。咁但係佢成個蜘蛛俠嘅背景咧係改曬嘅，就唔係而家我哋睇到嘅。呢一個版本， 即係唔係 Peter Parker 係咯，唔係都唔緊要啦， 完全唔係啊！ 而家蜘蛛俠都多元宇宙啦， 係啦， 係咪？即係之前已經有話韓國、非洲啊，都可以有蜘蛛俠啦。 講起多元宇宙咧，就陣間臨尾嘅時候講話關於呢個蜘蛛俠嘅多元宇宙啊。嗱，咁呢個蜘蛛俠嘅背景咧，就同原本我哋而家睇開嗰個電影啊，即係兩碼子嘅事。咁呢個咧就係佢入呢個日本人啦，叫做山城拓也。咁佢有個阿爸啦，阿爸係博士嚟嘅，專係研究宇宙考古學嘅，咁跟住有個妹啦，咁原本就過住一啲好和平嘅生活啦，咁就突然之間有一日，佢聽到一把聲音，就同佢講， 蜘蛛同佢講嘢， 唔係一把聲音啫， 哦，聲音， 你過嚟啦，你過嚟啦，你過嚟啦，咁有把咁嘅聲音喎，全個宇宙得佢聽到啫， 嚇， 咁咪好奇怪啊，全個宇宙， 幻聽嚟喎， 咁跟住佢真係揾啦，殊不知佢揾到一個山窿，呢、個山窿裏邊咧有一個蜘蛛星嘅王子， 哦， 都但係佢同個人一樣樣嘅嚇，只不過就啲衫唔同啫。原来呢个蜘蛛星咧就俾铁十字军团咧喺好多年前咧毁灭咗，就死剩佢一个。咁于是乎咧佢逃难嚟到地球啦。 系 咁跟住佢好想复仇， 即系外星人嚟嘅嗰个系。 外星人嚟嘅，咁佢正想复仇之际咧，咁啊当然揾人啦，因为得翻佢一个啊嘛。咁啱只系得阿托也听到佢嘅声音。咁点知咧喺呢个时候，铁十字军团咧隔咗几百年之后，终于追到嚟地球啦。 系 跟住咧。喺臨殺佢，就嚟殺咗佢之際咧，咁呢個蜘蛛星人嘅王子就嚟死啦。佢臨死之前咧，就將自己嗰啲蜘蛛毒液啊，即係佢哋叫蜘蛛毒液咧，就俾咗阿托也。 哦 ，friend 龍， 咁啊毒液落咗佢個身，佢就擁有咗蜘蛛俠嘅技能啦。 喂，佢似毒魔多啲喎，咁樣 有啲似嘅，但又可以即係飛檐走壁啊，爬牆咁樣 啊。但佢唔會有個聲音喺個心入邊無啦啦又騷擾佢 出嚟， 佢淨係攞咗啲技能， 淨係攞咗啲技能啫， 係咯， 淨係攞咗啲技能啫。咁佢就變咗蜘蛛俠啦。咁跟住每一次咧，佢擺出一個招牌動作咧，佢就可以變身噶啦。咁順帶一提，佢哋當時70年代嘅變身技能係好普通，好貼地嘅，好貼地。 係咪有冇甩翻個頭套啊？咁樣 有嘅， 係啦。 首先佢個造型咧，基本上係同而家嘅係九成相似嘅，只不過係多咗一隻手鐲嘅啫。手鐲我陣間講下有啲咩用咧。咁佢每一次變身，一嗌咗個口號變身咧，無端端就會喺外邊，即係個畫面外邊咧掟咗一件蜘蛛俠嘅衫俾佢揸住。然之後咧，佢就著上。 阿王子抌俾佢㗎？ 唔係啊，王子已經死咗啦嘛。 咁邊個抌俾佢？ 唔知冇交代。 咦？佢呢個變身方法咪有啲似小雙俠？小雙俠又係唔知道有件衫咁，唔知點樣飛上去。 類近係咁樣啊。 都係嗰啲 friend 嚟。 你停咗啦，係咪啊？小雙俠。 唔係啊，我上次咪買咗一個酒小雙俠嘅酒啦， 幾好 啊， 好飲啊。嗱，咁呢個咧好奇怪，因為佢係外星科技嚟噶嘛，喂，蜘蛛星人喎，外星科技啊嘛，但係嗰件衫咧仍然係用拉鏈嘅，即係喺個背脊嗰度拉翻上去。 哦，即係佢要自己手， 佢要 手動 嘅。 唔係，我哋就好明白一樣嘢，其實拉鏈就係外星科技。 可能外星科技，因為嗰陣時要拍一個鏡頭咧，就叫著件衫，有一下咧就係條拉鏈咧喺個背脊度唰拉埋佢啊嘛。咁所以見到呢個 shot 呢個鏡頭嘅時候咧，你會好拗頭噶嘛。但系细个嘅时候睇咧，当然你会讲照单全收啦，因为嗰阵时系咁噶嘛， 好合理啊， 好合理啊， 系啊。 咁正话都讲到啦，咁嗰只鸭我嚟做咩咧？而家我哋睇蜘蛛侠冇噶嘛，嗰只鸭咧，原来就可以召唤一个巨大机械人。 哇、哦！哦 就是、蜘蛛機械人， 呢、這個就係蜘蛛機械人，獵豹號好似叫。 獵豹啊，有名添㗎。 係啊，咁當然一個巨大機械人。 留意翻係一隻豹嚟。 但係你蜘蛛好地地，你蜘蛛做咩 call 只豹 出嚟？係啊，又唔係獅子王咁樣啦。 點即係你叫嗰個機械人叫黑寡婦二號，都明白啊？ 點解會有呢一個咁樣嘅東西出現咧？咁話説咧，就因為當時嘅設計者就問即係簽咗合約翻嚟啦。佢設計嘅時候同老細講啦：，喂，我係咪可以？我有好多枷鎖，應該可以點樣做呢？於是老闆就跟他講啦，唔好諗咁多啦，即係發揮你嘅小宇宙，當然不用小宇宙呢個字啦，發揮你嘅自由空間、無限創作啦。咁佢就話啦，咁蜘蛛俠可唔可以係外星人啊？啊！咁蜘蛛俠可唔可以揸一個巨大機械人啊？ 得！ 於是乎咧，就製作咗呢一個當時嘅東影蜘蛛俠出嚟啦。好啦，咁話説兩邊喺日本出街嘅時候咧。超爆受歡迎，收視點去到 14%， 好厲害啊！一個特攝片啫喎，咁啊即係個個都好中意呢個。 但我想問，70年代嘅日本特攝片同期有啲咩同佢較勁咧？ 蒙面超人咯， 蒙面超人， 蒙面超人咯。咁、哦、啊個哇好厲害，仲有戰隊系列咧，陣間會牽引到戰隊系列嘅。 係， 我話咁好厲害喎，74%，但係鏡頭一轉去翻美國 ，Marvel 當時嘅高層啊，當時嘅高層睇、完個視片之後咧。全部是話一定要喊停呢一個製作 cut 啊，唔得，同埋咧，真係唔掂啊！咁要將佢 係真係覺得唔掂，定還是一個文化侵略？因為會將佢成個 Marvel Universe 有啲改變，因為你下下都叫機械人，即係機械人大戰啦、 啊。佢覺得堅唔掂，因為點會拍到咁流啊？即係咁樣都得啊？外星人拉拉鏈 咁樣， 拉拉鏈唔得。咁但係殊不知，你估下邊個出嚟話唔係呢套好嘢嚟 ？Stanley。 就係、是、啦、 嗯， 反而個原作即係 Stanley 咧，即係過咗世嘅 Stanley， 佢就話唔係呢套好喎、啊，咁、於是乎咧， 一睇 Stanley 就知道佢中意呢啲嘢啦。 佢一講完好之後，當時 Marvel 嘅高層咧就話：啊，唔係呢套好嘢嚟 喎。通常都係咁啦，辦公室文化啫。 咁但係最後咧都有一個嘅定案嘅喺當時啊，佢就話呢一個日本版嘅蜘蛛俠繼續可以喺日本出現，但係咧就唔可以喺。美國出現，咁、所以喺美國嗰邊咧就完全好似冇感受過呢一個蜘蛛俠出現咁樣嘅，咁亦都咧被當時嘅日本嗰邊美國嗰邊咧就以為好似係蜘蛛俠嘅黑歷史啊，點解會咁樣㗎？啊有巨大機械人同佢哋原本個漫畫係格格不入㗎嘛，咁於是亦都俾咗另一個 number 佢哋，你知佢哋有地球有好多唔同嘅 number 㗎嘛，咁佢呢個咧就係 Earth 51778啊。即係呢個地球啊， 其中一個平行時空啦， 有冇原機嘅咧？51778 冇，當時都係寫好多 number 落去噶嘛。咁咧就寫咗一個就51778號嘅地球。咁呢個咧就係蜘蛛俠，即係日本蜘蛛俠出現嘅地球啦。咁跟住呢件事就咁啊完咗啦。咁但係仲有兩年噶嘛。咁既然日本東映呢邊覺得哇呢、這個蜘蛛俠咁受歡迎，一定要即係 大推力推啦。 佢下一個想攞嘅原本係想攞美國隊長嘅，咁、但係諗下唔係美國隊長一個好似唔係好夠喎、於是乎佢攞埋變形合衣啦，咁、亦都攞埋另外嗰幾個，咁跟住話點樣搞呢？於是乎喺戰隊系列之前咧就拍咗兩套嘅，即係呢個蜘蛛俠係另外一件獨立嘅故仔啦。咁另外已經拍咗兩年嘅戰隊系列嘅最早期有兩個，第一個就係秘密戰隊啦，即係香港亦做五勇士啦做過啦，第二個就係王牌戰隊啦。咁跟住去到第三集嘅時候，中間就啱啱卡住完咗蜘蛛俠，咁佢就話巨大機械人得、哦，咁跟住咧再諗下，如果用Marvel 某啲角色改得、哦，就攞咗呢啲元素，就於是咧佢就將美國隊長啦、變形合衣啦，再加埋另外嗰幾個咧。就將佢改頭換面，將佢擺咗落戰隊系列嘅。 咁叫咩戰隊啊？漫威戰隊。 呢、這個就叫做 Battle Fever J 啊。 哦， 就用咗落呢度，亦都咧就不如話，既然呢五個人喺呢度出現嘅時候，不如俾一個巨大機械人佢啦，因為受歡迎啊嘛。於是乎咧，去到第三輯嘅戰隊系列之後咧，先至開始有巨大機械人駕駛呢一件事嘅。 咁嗰啲美國隊長移民咗去日本嗰啲嗰幾位咧，咁都係拎住個大盾牌㗎。 又唔係、哦，佢將佢個樣子改頭換面，咁、就變咗而家我哋睇到嘅 Battle Fever J， 即係叫做萬國戰隊啊。Battle Fever J 嘅呢一個系列啦。咁而呢一個系列咧，其實亦都可以話係。東影世界的 Avengers， 即是他们的復仇者聯盟系列，就是这样来的。 我都冇聽過，都可以補完翻。即係鐘哥呢一個都幾好嘅一個資訊。即係當大家成日以為喂，即係漫威一定喺美國啦，原來有頭先話巨大機械人啦，仲會都有一個結集啦，即係加埋一齊有少少線波嘅啲美國隊長啊，或者變形俠醫等等。 呢個咧就成日話係咪蜘蛛俠嘅黑歷史啊？嗱，希望大家期待一下嚟緊咧前年未有一套蜘蛛俠嘅動畫嘅，已經講咗多重宇宙噶啦嘛，咁好受歡迎咧，攞埋獎添啦。咁佢嚟緊，我唔記得咗今年定出年啊。咁佢有第二集，據聞咧就會將呢個日本蜘蛛俠咧就納入咗去佢哋嗰個多重宇宙裏邊、哦。 即 係 嗰個都係動畫嗰、那個。 動畫嗰、那個，動畫嗰、那個唔係 擺咗入去動畫入邊啦。 係啦，咁如果大家有睇過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即係如果到時真係有嘅話咧，就真係另一個震撼。 咦？幾特別喎、啊、呢、這個，即係如果佢有嗰、那個咩黑炮號、獵炮號啊？ 獵炮號啊，出嚟就勁啦。 係啦，咁咁大個機械人，佢係佢係飛天定係喺個城市嗰度飛嚟飛去？ 咩都得啊，仲可以變形添㗎。 咁犀利啊！變只獵炮啊，真係。 唔係佢變咗架太空母艦。 點估？估到啊！ 真系估佢唔到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不妨研究一下呢个东影版嘅蜘蛛侠啊！ 愿我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被共屈膝，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职，耐若后还是健壮，遇上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悲观，怀着这最漫长渴望，78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好多时当你同其他人比较嘅时候，总系会我睇你好，你睇我好，实质人人都会有自己嘅难处。咁到底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需要别断，我知我与你换爱得轰烈，热恋时 头先讲到，当你同其他人比较嘅时候，总系会觉得人哋比自己好，但实质个个都知道，根本内里又系另一套。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原来英文都正正系有一句说话系呢个意思嘅。正所谓 Every family has 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Every family has a skeleton in its cupboard. Every family has 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Every family has 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Skeleton 无论系东方或者西方思想里面，应该都唔会系一啲非常之中意嘅嘢啦。至于点解要将一个骷髅骨头收埋喺个柜里面，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好心领神会，知道丑事梗系唔会攞出嚟啦。所以呢一句 Every family has 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正正就系解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不过通常呢啲咁难念的经都唔会拎出嚟四围话俾人知嘅，所以咪要收埋喺个柜里面咯。记住啦 ，Every family has 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Every family has 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有时同人哋比较，都系想吸收人哋嘅长处，学习下，借镜下，等自己有所进步啫。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啲嘢我都唔敢问咁多啦。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快脆咧，就会去到呢个2022年嘅北京冬季奥运啦，系咪先？咁啊，我哋都几期待嘅，因为经过咧即系上年度嗰个东京奥运之后，发觉哇，大家对运动嗰个热切嘅期盼啊，甚至乎嗰、那个。可以因為運動鼓動到我哋，覺得哇個心入邊嗰熱血啊咁樣，覺得即係健康生活個重要性又帶咗出嚟啦。咁好啦，去到咧就是、北京2022年奧運嘅時候咧，咁有一樣有幾得意喎。之前睇到報道咧，就係、是、關於呢一、這個嘅東奧嘅奧運村，咁啊入邊都有好多選手會去㗎。咁去住嘅時候咧，就佢哋嘅膳食問題啦。 哦， 今次嘅膳食咧都幾落重本喎、 哦，係咪有得食嗰啲北京嘅名菜、啊？ 冇錯啦，首先咧，咁佢哋喺呢個張家口東澳村啊，咁佢哋嘅餐飲中心咧，咁有啲介紹啦。佢哋就本身地方地大物博，地方啊梗係大啦。咁除此之外咧，佢哋其中幾個主打嘅餸咧，就係頭先阿 Kitty 都有講嘅田鴨，就一定會有，係、 啊、 一定會有啊。咁另外就係仲有，譬如北方人最中意食嘅咩咧？饺 子 系啦，饺 子又会有啦，仲有中国特色嘅火锅， 喂、 哎，打边炉啊，打边炉都有啊。好啦，咁如果你话喂，我系东欧人嘅、西欧人嘅咁样，或者美洲人过嚟嘅、非洲人嘅咁样，咁点啊咁样，咁啊都有、啊，因为佢哋今次咧喺除咗系叫主打有中国特色嘅菜式之外啦、因为点解嗰段时间咧要特登主打呢个中国菜式咧？除咗本身系北京举办之外啦，北京主办啦，另外一样嘢就系因为。同呢個農曆新年咧都幾近嘅一個時間，咁、 哦、 所以咧就要將呢一個咧即係中華料理大大力推出去啦。 因為同農曆新年都幾近嘅，大家都風風利時先，正所謂恭喜發財，包個紅包啊！ 唔出奇，到時睇下會唔會有啦嚇。咁啊，但係咧佢哋亦都咧喺入邊邀請咗咧就係世界各地啊。广邀人哋嘅当地酒店五星级大厨去到进驻呢一个奥运村， 咦，即系国际自助餐， 冇错啦，务求咧就系令到啊，你系边一个国家嘅朋友嚟到呢一个北京嘅奥运村嘅时候，都可以食到自己本身。地道嘅家乡食品， 喂咁紧要、啊，即系正如人哋话考试嘅时候，你唔好即系食其他你平时未食开嘅嘢噶嘛、 啊， 影响你个肠胃表现啊嘛。咁、你去到比赛，可能你都即系食惯咗，即系几廿年都系食、你嗰个地方啲嘢，咁、都系食翻嗰啲稳阵啲。 系啦、啊，例如我食开本身汉堡包嘅，咁你去到喂佢真系有翻家乡味道嘅汉堡包， 啊、 用翻啲特别嘅秘制酱汁去到做。咦，我细个食过，而家食翻，咁你话个表现系咪好啲咧？ 会好啲嘅， 正啊！ 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慢车，而家排到去美松苑。在九龙咯，太子道东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彩怡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车多，龙尾就喺牛头角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咁再提多揸车朋友一次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由于有汽车着火啦，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睇清楚卖方提供嘅售楼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想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 5% 的订金会没收的。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卫兰、卫斯，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魔莉、陈景鸿主持。一月十号起，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 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联储局咧预警啊，可能咧提前加息啊，拖累咧高估值嘅科技股咧全线受挫啦吓。咁啊，三大指数咧以全日最低位收市啊，道指要跌啦，跌392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9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最多，跌522点啊，创咗咧上年二月以来咧最大嘅单日跌幅啊。大型嘅科技股受压啦，因为咧美债息上扬啊，杀估值啦，咁啊，苹果公司啊、亚马逊啊、Netflix 啊等等，全部都要跌落去。咁啊，港股点睇啊？港股都系跟跌嘅。咁就可能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喂，究竟啲科技股点样行法啊？应该咧追揸股嘅攻略又系点啊？咁啊，大家就可以咧，即系多做功课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好，又一个礼拜啦，咁呢个环节咧继续啊，请嚟咧呢个草本建法啊老板啊，系啊，卡同我哋倾偈啦，阿卡你好啊， 系你好，大家好，早晨。 上一集话做嗰啲头发分析啊等等咁样咧，其实都有好多机器要投资投放噶嘛， 系啊， 咁一开始个开业成本咪好贵， 系啊，都一定系七页即系七位数字起嘅， 但系嗰阵时点解咁胆粗粗咁 believe 呢件事系得嘅？ 因為唔係未接觸過嘅嘢嚟嘅，係啦，即係我創業係真係之前我已經有好多唔同嘅經驗啦。 你試過創業嘅經驗係點，同埋有冇啲失敗可以同我哋傾下？ 有啊，其實 請講，請講， 係啦，我喺草本堂之前咧就都係合夥啦，就都係做頭髮嘅，咁後期就。發覺自己其實好多理念咧，唔係咁想即係同人哋， 即係未必咁傾得埋啊。 係啦， 係 啦， 係 啦， 不如我自己出翻去做啦，咁樣係。係 啦，所以我就不如用翻自己個理念去即係自己一個做啦。咁投資者就還投資者啦，但係決策嗰個咧其實如果係一個人咧，會容易做好多嘅，因為我哋個理念就係好想咧係提供一個舒適嘅環境啦，客人冇壓力啦，即係以後聽到就算美容院或者護髮中心，你會覺得係一個幾好嘅行業，係啦，即係起碼你唔會諗。到一啲唔係咁好嘅感覺咯，係啦，咁我哋就係憑住呢個理念去做咧，咁呢兩年就即係可以開到即係兩間分店，其實都好開心。 係，喂，阿卡，我想問一下你頭先話都有試過啲創業失敗嘅經驗，就係因為即係可能意見不合，跟住要拆夥啊，係 啊， 反而係咁呢啲係好基本啫，即係我覺得你寧願意見不合，跟住拆夥，都唔係一個超失敗啊。有陣時你俾人即係難聽啲講夾帶私徒，跟住哇連錢連性咁。即是你打开报纸成日都有呢啲故事啦，咁 at least 唔係咁囉。 係啦，就未去到咁嘅。 係啊，咁你生意真係合则来不合则去嘅。係啊，咁就算你亲生兄弟姐妹好多唔同嘅食肆都有好多唔同嘅分家分店囉，你呢啲都明白嘅，如果咪电视剧都冇题目可以去拍啦。不过个重点嚟啦，即係要自己去一脚踢由marketing 係营销或者自己落手落脚去，真係要顾晒成间铺头嘅形象。你觉得是不是过往一两年都很吃力呢？而在当中哪个部件你又觉得自己要学的东西比想象之中更加多呢？ 是啊，其实我觉得做生意呢是一个个人的修炼来的。因为尤其是一个人做，因为一个人做的时候你所有责任都是你身上面，包括你出的粮你每一个月要交的租啊，点样嚟啊，同埋啲客人啊，生意点样跑啊，你真係要一个人去諗囉。咁所以一个人呢嘅智慧好有限嘅。咁我呢两年其实学得最多就係跟人哋学嘢，跟一班成功人士学习囉。我其实每一日嘅習慣就係不停去即係睇唔同人嘅创业故事啦，係啦，即係听佢哋究竟係点样去由零去 start up 到一间大 嘅规模。呢、這个几估唔到喎，咁多時間去 study 去學習， 會啊， 因為有陣時你做咗一個老闆或者創業家咧，你好執迷自己嗰一套係 work 噶嘛。你覺得前人行嘅路未必係你而家要面對緊嘅 problem。 嗱，又話分兩頭，可能真係喎，因為我哋都唔能夠想象，嗱，大家差唔多年紀，你有冇兩年冇得飛啊？有人生未有試過未？我未試過啦，係咪先？我嘅人生我未試過兩年冇得飛喎，係主動地俾人攬住冇得飛喎，唔係被動冇得飛。哎呀，我真係好忙啊，我想飛幾日報吉嘆下都唔得啊，真係好忙。唔係嗰一種喎，係真真正正 係啊，真係冇得飛。 其實有得飛嘅，要隔離。 系咯，要隔離咯， 有得飛嘅要隔離， 你要好時間自由。 咁好啦，咁講到呢一度嘅時候，喂，原來呢啲就係喺營商嘅世界入邊一啲突如其來嘅嘢咯，呢啲突發嘅嘢，你就需要一啲嶄新嘅 idea 或者叫做跨維度嘅思考模式先搞得到咯。咁我又問一下，其實咧內地咧有啲頭髮護理店咧係好成功。我記得嗰陣時同屋企人翻去大陸打邊爐嗰啲啦，跟住咧等一個鐘頭先有嗰間邊爐鋪。咁隔離咧就有一間做頭髮護理嘅鋪頭喎，咁佢又唔剪頭髮嘅。佢又真係有個女仔幫你擠啲按摩液啊，喺大嗰啲商場啊咁樣，即係擠啲嗰啲叫做精華，跟住就幫你焗住個頭，即係總之一個 treatment 咁做啦，跟住幫你按下揼下肩頸咁樣啦。咁最後就一個鐘過去了啦，咁啊俾錢啦。咁跟住佢就話我哋全國咧有幾多間店㗎咁樣，係全國喎，即係 total 佢有180幾間店咯。 我印象之中， 哇，好犀利啊！ 系啊系，可能你都认知啊呢个品牌，应该都好流行吧？我估计喺内地嘅市场入边咁样咯。 哦， 系啊， 明白。我就少啲留意嘅，系外国嘅，或者系啦，即系香港以外嘅品牌就少啲留意。 咁我发现都真系有个潜在商机喺度。 有噶，如果唔系台湾都有好多，其实 全国都唔使唔会开到百几间咯， 系。系啊，真噶。其实呢个需求好大，我哋身边其实你可能数十个朋友已经有两三个。是有头发发脑的。 是啊，咁所以都见到这个行业的兴起啦，或者都多了人去参与啦。咁嗱，你哋都是 come to first 啦，或者我又想问一下，喂，其实个竞争大唔大呢这个行业。 竞争大唔大啊？我觉得喺香港商机好大嘅。咁竞争就好睇你点睇啦。我哋自己一开头 set up 嘅时候好清楚自己定位。我哋系希望系即系做到一个亲民嘅路线嘅。咁即系真系讲紧几百蚊已经系做到一个护理。 贴地价 系贴地价嘅，系啦。亦都我哋有一啲即系高科技嘅产品啦，即系有啲真系要卖到贵少少，千几两千嘅，系因为真系个科技啊，同埋我哋个成本价。是真的高的、是的，那当你清楚的时候其实就形象又清晰啦，那就没那么难做咯、 是的，是的，那给大家都可以根据阿卡的创业之道学一下啦，即是经营一门生意 是有很多东西需要付出的，很多努力 的希望年轻人创业的时候都可以考量一下啦，那我也都预咗阿卡的企业越做越大啦，我刚才说全国那间店铺有百几间嘅，咁希望全香港冇话百几间，十间都好好啦，十间分 店。系啊，好啦，我都希望。 多谢晒卡上嚟节目，thank you， 拜 拜。 出生根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现能要你最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吗？觉生活无路，天地无望，太坎坷，不必过于莽撞。很想去找答案，到身边每个状况，总等不到他开腔，再困惑也无望，但是也很想抱住你，令你心安，不收藏到为人们托放，亦为旁人遥望，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细碎为求仍能要一最合成河，善恶交织，一切也互靠紧拍和，没谁人可把这些怪难事说清楚，不等于意义失去，不等于一趟死水，不等于欠乐趣，我盼为你找新意。在一起细说当初，即使再痛仍然祈求要忍，就像银河为每颗心灵悠然地将慰藉创伤好好安抚过、哦哦哦、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最合适。 林奕康解答。 佢会播映无数电影，佢播嘅电影好多都获奖无数，佢画面入面粒粒都系天王巨星，仲使问？佢咪就系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时段咯。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31/1/3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逢星期六晚10:00， 星期日晚9:30， 经典大电影 让你一再回味。 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哇哇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投票？去边度投票啊？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1月9日， 每一票都好重要噶。 又是时候讲一下一些饮威士忌的方法。有些朋友仔很喜欢纯饮的，因为最能够感受到威士忌原本的面貌。不过要将纯饮的体验进一步提升，有些朋友就会用最传统的 rock glasses 了，因为只要用这一种的酒杯，你就会给到威士忌更加多发挥香气的空间。这种杯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杯口较窄，杯身较圆和宽，郁金香型的闻香杯，亦都是纯饮的佳品来的。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神光 Monica，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赵太喺度，听下赵太咧想点唱俾边个屋企人听先？ 想点俾我先生啦，阿 Ray 啦。咁其实过去呢一两年，因为疫情之下，佢工作都好辛苦啦，压力又好大啦。咁嚟紧2022年，希望佢一切顺顺利利啦，工作愉快啦。咁另外就我大仔啦，咁大仔 Jeffrey 咧，咁佢就去咗美国啦。咁上年年中，咁就读紧 master 最后一年嘅课程啦，咁佢都好好彩，毕业后都揾到工作，咁就会留低喺美国度发展啦。咁但系因为疫情，咁我哋又未必飞到过去揾佢啦。咁希望佢嚟紧呢3年喺美国工作，一切顺顺利利啦。咁识得照顾自己啦。咁另外就我二女 Kelly 啦，咁佢而家喺香港大学医学院做紧嘅，咁就嚟紧都考紧个升职啦。咁希望佢二月会有个好消息啦。咁另外细仔啦，咁细仔 Sandy 就去咗英国，亦都系读大学最后一年嘅课程啦。咁亦都希望佢可以喺嗰边揾到佢自己心仪嘅工作啦，跟住就留低喺英国嗰边发展啦，希望佢嘅梦想可以成真啦。咁最后就俾我自己啦，咁希望世界和平啦，希望疫情快啲可以消失，咁一切回复正常，咁我哋每个人都可以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咯。 系啊，我谂最短期嘅目标就系希望疫情快啲走嘅时候咧，咁大家就畅通无阻啦，中意飞去边度都得啦。 系啊，因为真系一谂起阿仔几年后先至即系唔知佢。即係疫情真係令到我哋唔知幾時先可以見到面咯。咁希望，但係 anyway， 希望佢喺嗰邊美國嗰邊都可以生活愉快啦，揾到自己嘅目標啦，向自己嘅夢想出發。 好，咁希望你所有嘅祝福咧都變成事實啦。 係啦，咁希望亦都屋企人知道其實。我真系好爱佢哋咯，所以就点咗 Beyond 呢首《真的爱你》。 好，咁我哋呢个时候一齐将呢一首歌送晒俾你最爱嘅屋企人啦！多谢晒你电话，赵太。 Thank you， 拜拜。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梦。 9:24，有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龙翔道车辆着火，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慢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而家喺泽安村，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信任，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7233888，而家等紧你哋嘅电话。 系啊，如果大家喺新嘅一年有啲乜嘢新嘅愿望，又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甚至乎有啲祝福嘅说话送俾你嘅亲朋好友，而家系时候啦！打电话上嚟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追踪31。 好，阿昌唔使打1872388啦，1872388打翻俾你添啊！早晨，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早晨各位。 今晚电视台方面有咩好节目？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呼吸美学》第二季啊，咁啊睇开嘅朋友知道啦，原本星期二嘅，咁啊而家改咗星期四啊，咁啊今日下昼嘅6:30，咁就会有今晚嘅题目叫做《舒画恩仇录》啊，咁呢、這个。今晚是讲啲咩嘅呢，就是呢个大概100年前啊，广东嘅画坛呢就出现咗两个画派，咁佢哋有一场争论啊，就产生咗呢个所谓嘅书画恩仇录。咁讲乜嘅呢，就是、一派呢就是用国画研究会为首嘅，佢哋就主张呢是传承呢个传统嘅画风啦，延续国粹。另一派是新派啦，即、就是岭南画派，佢哋就主张呢融会古今，折冲中西咁。咁啊，就住呢一个咧国画嘅传统同埋革新嘅问题咧，展开咗一场好漫长嘅争论。咁、今晚咧就节目就会同大家探讨呢场争论嘅来龙去脉嘅。 系、那个结局会唔会系 one or both 噶？ 可能争论到而家都唔定嘅， 可能系啊。 大家一定要留意啦、 好，咁啊，然后仲有咩精彩节目咧？ 咁啊，去到今晚7:30有一个全新嘅节目叫做《残运启示录》啊。咁啊，过去残运会啊，让我哋认识咗好多。即係殘奧 啟示錄啊， 冇錯，殘運啟示錄咁啊，讓我認識咗好多呢個殘運嘅運動項目啦，咁啊，亦都認識咗好多佢哋嘅運動員。咁啊，呢個節目咧就會介紹好多咧殘奧會上面一啲猛將佢哋背後嗰啲辛酸史。咁啊，今日第一集個主角咧就係國家隊游水嘅猛將啊鄭濤。咁啊，原來佢細個就因為觸電啊冇咗雙臂。咁啊，另一位主角咧就係國家隊嘅助排式。座牌球代表啊，唐雪梅，咁佢喺汶川地震嗰阵时就冇咗左脚啦。咁啊，今晚嘅节目咧就会睇下佢哋有啲乜嘢辛酸史同埋一个发奋嘅经过嘅。 好，7:30嘅时间，大家留意住咧就系、是、残奥启示录吓。8:00嘅时间系咪有铿锵集啊？ 冇错啦，咁啊铿锵集搬咗嚟星期四嘅8:00啦。咁啊，今晚就会同大家探讨呢个疫情下边嘅加价潮。 哦，系啊，乜嘢都加系人工唔加，又出现呢个经典嘅对白啦。 点生活啫？ 嗯， 系咧，咁啊。 今晚咧就同大家探讨下疫情之下点解会加价啦。咁啊，加价之后咧，我哋嘅生活又点样可以即系对抗到通胀咧？有啲咩方法咧？咁啊，同大家一一探讨下嘅。 嗯，好。咁啊，九点半亦都有医生与你。 冇错啦。咁啊，继续有呢个医学人啦，陈新安教授。今晚就下集。咁啊，上一集就同大家介绍下咧，陈新安教授系呢个无言老师遗体捐赠计划嘅总策划嘅。 系。 咁啊，同大家介绍过佢点解会成立呢一个计划啦。咁啊，今晚同大家分享下咧，下集啊，分享下佢科研咧呢三十年嚟嗰啲点滴嘅苦与乐嘅。 嗯，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直至到十点钟嘅时间咧，都有美食文化地图嘅。咁啊，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港台电视三十一都有好节目。咁啊，麻烦晒阿昌啦，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政府将会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并冇决定停课同安排公务员在家工作。政府会密切留意情况，会唔会调整上课时间或者加强学校嘅预防措施。他又说目前有很多服务要公务员协助，已经推出其他措施减少人流，政府会多管齐下应对疫情。他说收紧措施的决定是希望尽快切断社区传播链，想做到长痛不如短痛，透过快狠准的措施在14日内将疫情控制，让业界在农历新年期间可以做生意，市民可以在较安全的情况下欢度佳节，政府稍后会检视实施情况。至于会不会推出安心出行实名制，陈肇始说政府重视个案追踪，认为是防止扩散的重要手段，会一直检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被列为受限区域的铜锣湾天后庙道41号翠联阁、九龙塘又一村达之路落景楼和北角和富中心15座完成强检行动，在所有接受强检的居民当中没有发现阳性个案，政府会跟进没有人应门的个案。内地新增18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32宗是本土病例，当中河南64宗、陕西63宗、浙江5宗、境外输入57宗。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个案45宗，本土个案10宗，境外输入35宗。内地至今累计超过103,000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5,000多人康复出院。以色列单日确诊新型肺炎的患者数目创新高，新增11,900多人确诊。总理贝内特警告，变种病毒 Omicron 正在以色列快速蔓延，单日确诊病例可能增至50,000宗。不过疫苗正在发挥作用，所以接种疫苗和正确戴口罩的人士可能不会得重症。外电报道，以色列940,000人口中近430,000人已经接种了第三针。当局日前开始为60岁以上人士和医护人员接种第四针。另外，瑞典新增17,000多宗确诊个案，亦都创单日新高。当局说 Omicron 已经成为瑞典流行的主要病毒株。随着病例快速增加，重症人数亦都上升，并对医疗资源造成压力，呼吁民众尽可能接种疫苗并保持社交距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20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98亿，今晚转在9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6点，跌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8蚊系跌2.6，美东汽车34.65跌4.7，阿里巴巴119.7升5.1，美团198.8升3.7，华润电力22蚊跌1.55，中国财险6.75冇起跌， 友邦保險78.15跌4.5，藥明生物76.85跌2.35，中國華融係4.2跌9.5，京東集團252.4升6蚊。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96，日元115.9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7，人民幣6.371，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31，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679。日經平均指數報28,927，跌402，港金報16,830，跌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53美元，卖出18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三宗嘅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慢线，因为有交通意外影响，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揸车嘅朋友咧，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啦。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车龙系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揸车朋友咧，尽量唔好行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啦。咁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近住理工大学嘅落桥位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近住山东街。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落桥位有交通意外，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渡船街近住山东街。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咧，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好长噶，排到去渡船街近住山东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兰开下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佐敦道去加士居道咧，亦都挤塞，排到去连翔道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连翔道嘅小隧道里面。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二 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 I got that fire， 实现演艺梦想， 为新时代奋斗。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张学友，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今朝我想讲左计右计，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新开始，所有嘢都要计划好。就好似细个嘅时候写我的志愿，都系一个俾自己嘅计划。由细到大，唔同阶段都会有人同你讲，人生需要有计划，冇计划嘅人生就冇方向。迷失方向就找不到目标了，没有目标何来有前途，没有前途的人生不算是人生。人生什么都要计得一清二楚，入哪间小学，升哪间中学，怎样都要读大学，不好意思，计划要提早开始，读哪间幼稚园已经要开始计，甚至读幼稚园之前已经要学识 ABC Do Re Mi， 左计右计，因为我们好怕行错路，要确定每日走哪一步，所以我们要定立目标，严格执行。日常目标、近期目标、短期目标、长远目标、总体目标、人生终极目标，样样都要达标。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达标，达标之后又点呢？就是迈向另一个目标。任何一个计划都要定立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定立很多计划。年头老细就会问你今年有什么计划，可能他都不想，因为老细的老细已经问你的老细今年有什么计划，所以他要叫你们给个计划他去计划。回到屋企，阿爸阿妈会问你人生有没有计划，如果你答他们已经有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不是他们预期的计划，这个就不是一个计划。既然你没有，就会将他们帮你计划好的计划变成你的计划，而且有这么早得这么早实行，怕你输在起跑线，可能在你未出世之前已经开始了。整个人生，读书、拍拖、组织家庭、事业、理财，甚至健康，都要有一个完整规划。这层当然啦，如果同人谈 project， 人家没有一个好的计划书给你，你都觉得人家好像没什么准备，自然就会看他不起。每个阶段都要有规划，这样的人生才会发达。以前所有事都要自己去完成，现在这个年代好像要家长做埋多啲，好像经常听到啲家长讲，美劳堂嘅功课到底系叫学生做，还是系俾家长做嘅功课呢？翻学嘅功课原来唔系俾学生做，边个做都好，父母都系想仔女好，爸爸妈妈都系想你成功，唔想你行咁多冤枉路。咁系爸爸妈妈成功，还是系仔女成功？成功嘅妈妈应该系失败。你想你嘅人生有规划，还是俾规划规划咗你嘅人生？ 冇得諗咁多嘅，天氣經常不似預期。原本呢兩個禮拜我一早已經有曬諗法啦，冇諗過又會變成咁噶。你知道最近嘅環境噶啦，你未必會認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應該聽下我講。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點半鐘，梁榮忠。 人生路，美夢似路長，路裏風霜，風霜撲面光，紅塵裏，美夢有幾多方向，找千次夢幻，終心夢，路隨人惶惶，人生事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平時去嗰啲日式小店咧，你都會發現佢有一啲豆乳雞湯咧可以買得到嘅。譬如嗰啲飯團店咧，亦都會有噶嘛。咁其實呢個咧都好簡單，可以喺屋企整嘅。咁當然你就話同平時嗰啲老火湯好唔同咧，老火湯嗰啲即係成個湯底即係由清水用嗰啲材料嗰個精華去熬出嚟。咁好多時一啲快捷啲嘅湯水，可能你都會用到一啲雞湯，即係有一啲嘅湯底喺度啦。咁但係嗰啲好處就係快靚正咯，係啦。咁如果冇乜時間，但係又想即係過下口癮嘅話咧，都可以試下喺屋企整嘅。呢、這個豆乳雞湯咧，嗰、那個材料都好簡單啦，無糖嘅豆漿啦，清雞湯啦。咁另外嗰啲配料就係雞肉啦，咁有啲菇啦，嗰啲紅喜菇啦。咁如果你又想要少少顏色嘅咧，就加埋紅蘿蔔啦咁樣。 紅喜菇係咩？ 紅喜菇咪即係嗰啲一條條細細條嗰啲菇咯。 哦， 係啊係啊，其實佢係一梳嘅，咁、但係你會搣開一浸浸嚟到去食嘅。 真係唔知佢叫呢個名喎。 係啊，嗱咁點樣做法咧？首先咧，你就烚咗啲雞先啦。咁、如果你話想嗰啲雞唔好咁鞋嘅話咧，咁當然你可以用 雞 髀肉啦， 唔好用雞胸肉啦。 係啦，咁同埋你可以咧用大火滾滾咗佢幾分鐘之後咧，就熄火，跟住就冚蓋，就用嗰個熱水嘅餘温咧繼續去到即係燜熟佢 咁 樣。 暖啲啦， 咁啊暖少少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攞佢出嚟咧就撕開佢，就做即係手撕雞咁樣。好啦，咁啊做好個雞之後咧，另外紅蘿蔔啦，如果你食紅蘿蔔嘅話咧，都可以撚咗啲紅蘿蔔佢。咁跟住咧就可以做嗰個湯底啦。湯底咧其實大概你可以用800毫升嘅清雞湯啦，跟住加500毫升嘅無糖豆漿啦，咁就係做咗嗰、那個豆乳雞湯底啦。咁可以煲滾佢啦。咁另外加啲乜嘢材料咧？頭先嘅雞啦、紅蘿蔔之外咧，呢、這個時候仲可以加埋頭先講即係洗乾淨咗嘅紅喜菇啦，嗰啲菇菇啦。咁你中意用其他嘅日本菇都得嘅，係啦。跟住咧再加埋咩咧？就係、是、腐皮啦，係、啦。咁加埋落去咧，一齊煮一煮去煲滾。其实那个汤就似是你出街饮到那只的豆乳鸡汤来的啦。所以这个都挺简单的做法。如果你说没有平时煮开餸的，那其实想煲个简单一点的汤，这个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这些就是抗疫食谱，就是简单一点，你在超级市场一次过已经执晒，可能即你隔个礼拜煲一下，即是你那些豆乳即你开完之后你尽量一个礼拜之内饮晒它啦。因为那些都是难搞难处理的。如果你兩個二人家庭，你又好難一次過可以拍曬成盒嗰啲咧豆漿咧， 係啊係啊， 即係難搞。我成日有啲豆漿咧，開完個盒之後咧， 你咪買細啲啊，即係屋仔裝嗰啲咯，買兩盒，因為通常嗰啲都係唔知買二送一啊，買三盒又平啲啊咁噶嘛。 咦，你真係買開喎、 啊？我覺得二人家庭啊嘛， 但係嗰啲感覺上又平啲咧，算啦，即係大家再。看看個交通消息近 啲啊，啊食飯都係其次啊，交通消息特別緊要。而家龍翔道車輛着火，龍翔道往觀塘方向近黃大仙中心嘅慢線仍然封閉，非常擠塞。龍尾而家喺呈祥道近明愛醫院嘅，咁駕駛人士咧請考慮改行其他道路啦。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一听阿 Kitty 讲话，头先可以用嗰啲清鸡汤啊，再加啲豆乳去到，即系成为咗一个即系自己配搭出嚟嘅，好似调教出嚟嘅一个豆乳鸡个汤底咁样啦。其实有阵时有啲朋友咧都中意喺屋企咧，自己煮翻餸嘅时候咧，因为佢哋成日都会觉得，点解我煮唔到嗰种叫做日本嘅风味嘅感觉咧？咁样，其中我觉得少少嘅关键咧，大家可以转一转日常嗰啲叫做配料，即系头先嗰啲鸡汤咧，其实。市面上超級市場都有嘅，除咗雞湯之外咧，仲有啲真係產自日本嘅，咁係咩嚟嘅咧？就係、好似一包包粉包咁樣嘅，即係佢係好似紙袋咁樣嘅。咁佢嗰啲咧就係我哋稱之為好似我哋香港人用慣嗰啲雞精。咁佢哋咧就係一包，咁佢哋有啲係主打係雞啦，有啲主打係牛啦，有啲主打係豬啦，有啲主打係蔬菜都有嘅。咁你哋都係買一大包翻嚟，跟住入面可能又有30个細包。咁你煮個湯嘅時候又係抌嗰啲一細包嚟，其實嗰啲就係 有嗰啲味啦。 就係、是、我哋好似我哋叫佢做味精咁樣，咁但係人哋就會寫到明係咩天然啊嗰啲咁樣嘅嘢嘅，因為佢哋係將嗰啲原材料咧就磨咗成粉，然後等你煮嘅時候就由嗰個粉去煮翻啲味出嚟。 我用嘅方法簡單好多嘅， 就落街食 啊，唔係，都係喺屋企整啊。 落街食就真係味精啦。 但係如果我想有一個日本風味咧，我就必定開住日本音樂，即係有隻日本歌聽住嚟。 扎 古拉咁樣，我就覺得日本啦。如果我想食法國餐咧，我就播隻法文歌，然之後食慢啲，我就覺得自己食緊法國菜。即係就算食叉雞飯咧，我都好似覺得喺巴黎食緊叉雞飯。 喺唐人街， 食慢啲。嗱， 中哥屋企嘅霎椰菜同我哋屋企嘅霎椰菜就有分別。 係啊。啊！我進化咗啊！我前兩晚整過啊，有霎椰菜，我加咗幾嚿雞落去，加咗啲雞肉咧， 優化版喎呢個， 優化版 幾好幾好啊！又健康、okay. 又清減係咪先？ 好嘢嚇！咁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試下。譬如整嗰啲高湯啊，甚至乎係整嗰啲叫做茶碗蒸啊嘛，咁都想有更加重嗰種日本即係日本地道嚟嘅風味嘅話，就可以試下呢個少少嘅方法。 幾好啊！呢、這個我都有買啊！我通常買咧就係嗰啲魚湯咯。係 啊，魚都有啊。 要嚟，譬如你嗰啲烏冬麵咧，跟住嗰啲湯底就真係好似出街食。係 啦、啊，因為有好多人咧，就算煮嗰啲烏冬咧，佢哋都係會用翻香港出產嗰啲叫做雞湯啊、上湯啊嗰啲。其實就你真係煮唔到嗰個味出嚟，因為真係兩樣嘢嚟嘅。咁所以你只要喺個原材料方面咧轉一轉嘅話，你就發覺，原來真係好容易煮到嘅啫喎。 其實喺出邊街鋪頭食嗰啲，其實咪都係用呢個方法煮個湯。 我唔出奇㗎，係 啊，係啊，係㗎。我話俾你聽，部分餐飲業的而且確咧會用翻啲最簡單嘅方法嘅。咁佢哋有啲甚至乎係缺貨嘅時候咧，佢喂原本嗰隻牌子冇咯，佢落超級市場買啦。因為佢哋餐廳佢哋有佢哋自己個來貨個 list 㗎嘛，即係同我哋本身落街超級市場買個版本係不一樣嘅。咁佢哋有個 list 咧，咁如果佢用曬貨咁又幾日先送一次貨噶嘛？佢哋好多時候我見啲師傅都係落去超級市場頂住檔嘅咋，咁都係同一樣嘢嚟噶。好啦，講翻今日嘅享樂時代啦。咁啊，雖然 我以為你已經講緊， 唔係我頭先係以為完成嘅， 好享樂 嘅。邊頭先佢係講開又講 嘅，係啊，講開又講嘅咋，好多嘢講啊。咁啊，今日就想同大家講啊，雖然受到疫情影響啦，咁啊，可能部分嘅即係好多康體設施都刪咗啦。咁嗱，我自己咧其實亦都本身係諗住咧。安排喺嚟緊嘅時候咧，會同屋企人一齊去摘下呢個士多啤梨嘅，因為摘士多啤梨嘅季節又嚟到啦，即係話咁快啊！香港啊嚇，好啦，咁我見到香港都有幾多嘅士多啤梨農場，佢哋自己有冇開咧？咁你自己就打電話去問啦。咁不過咧，大家喺選擇呢啲叫做農場嘅時候咧，都可以睇多啲內文。所以內文就係話，原來佢哋已經咧將好多外國嘅士多啤梨嘅品種咧，就叫做移師咗嚟香港啦。咁當然，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同佢哋本身當地嘅仍然係有一個小嘅分別嘅，因為本身氣候係好影響嗰個甜度啦，濕度啊，或者嗰個泥土啊，各樣嘢都係會影響咗嗰、那個即係產物嘅出品佢嗰個甜度嘅。咁所以你唔好話喂又話呢一隻係法國嘅士多啤梨嚟嘅，但係佢冇咗嗰種特別嘅香喎。咁可能因為佢真係經過咗個種子係嘅。即係佢入面嗰個原材料係嘅，但係佢經過水啊、濕度啊、陽光不一樣之後咧，佢出嚟嗰個味道亦都有機會有分別。 咁依家喺香港咧，如果喺啲農莊嗰度咧摘嘅士多啤梨有咩唔同嘅品種啊？ 嗱，佢哋而家本身咧已經有一啲法國嘅品牌嘅士多啤梨啦，即係法國自己嘅品種。咁如果你話喂，我想食得刁轉少少嘅，又想食啲亞洲嘅，佢連埋日本啦、韓國啦，佢哋亦都有唔同嘅叫做士多啤梨嘅品種咧，係可以。食得到嘅，即系例如我哋食嗰啲咩淡雪啊，即系Kitty 就听过呢个淡雪啊，或者嗰啲咩甜黄啊呢类型嘅品种咧，其实佢哋都话到香港都有得摘噶咁样，咁你话系咪同当地我哋自己食嗰个味道完全一样咧？我自己都会觉得系有啲分别嘅。 我走先啊，系 点解啊？ 你唔中意嘅？ 唔系我未听过啊。淡雪啊咩？你话个咩啊？野王啊， 甜王啊，系啊， 野王椰子嚟嘅中， 系啊， 我哋 野王我嚟饮嘅， 蛇王嘅啫，边个蛇王啊？边个蛇王？冇人蛇王系嘛？ 系啦， 边度边度用呢个形容词噶？ 啲蛇铺咪用呢个形容词 蛇王咯？ 你唔开间咋？如果咪蛇王中啊，真系 蛇王通常系阿炳嚟嘅， 系咪？ 蛇王炳啊！ 咁啊，其实农场咧，除咗士多啤梨咧，佢哋仲有啲粟米啊、番茄啊、生菜，咁啊有部分亦都话到佢哋引入咗一啲可以即食 粟米嘅品種嘅，咁大家去試一試。因為我自己曾經喺外國咧，都試過食一啲叫做即食嘅粟米嘅。咁嗰陣時同我一齊去嗰個朋友咧，佢真係去到農田嗰度咧，佢話呢度咧粟米放題嚟噶，你摘咗你就可以食啦。我哋望望一摘咗可以食，跟住佢話係啊，跟住佢就隨手喺側邊咧就摘咗一條粟米啦。跟住搣開咗，咪粟米一扎葉嘅包住佢嘅，佢就搣開咗嗰啲葉之後咧，跟住佢食俾佢同食咯，好甜噶！呢只咧係我哋生食嘅粟米嚟噶，係啊，我跟住佢食啦，哦哟，真係幾甜喎！咁先知道原來即係粟米都可以咁樣殺。 佢講完未㗎？食啊食啊，食死你啊！ 或者食屙你啊！ 咁可能我聽漏咗喎。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